伊省之外，其他灾区的搜救工作已经全部结束。发生在今月6号的强烈地震，在土耳其和叙利亚合共造成超过46000人死亡。由于仍然有多人失踪，预料死亡人数仍会上升。在土耳其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乘搭直升机到其中一个灾区视察灾情，他说美国会为受灾地区提供多1亿美元援助。在日本东京上野动物园生活了5年多的雌性大熊猫香香，明天将会启程返回中国。大批民众昨日趁香香最后一日同游客见面，到动物园道别。报道说只有部分游客透过事先抽签得到和香香道别的机会，不少人都在大熊猫馆内和香香拍照留念。也有未能中签的民众来到动物园，表示即使见不到香香都希望表达对香香的喜爱和祝福。按照计划，香香的父母旅日大熊猫比力和仙女和他们的龙凤胎 BB 晓晓和蕾蕾将会继续留在上野动物园。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云带正逐渐转薄，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下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91点，跌28点，成交金额2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0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44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元，跌咗2.8；阿里巴巴98.9，跌5.5；美团143.7，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9，跌咗1仙；比亚迪股份222.8，跌6.8；恒生中国企业70.52，跌1.4；中移动59元，升1.65；友邦保险83.35，跌3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2，英镑9.428，瑞士法郎8.474，澳元5.396，加元5.815，新西兰元4.89，欧元是8.375，每百日元对港元5.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3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19点，升6点。港金报1720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0.45美元，卖出184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在新界区大埔公路的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城门隧道落回去沙田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美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和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的分域街。东区走廊去返柴湾方向近的北角码头一段车多，车龙就在维园道上桥位。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的顺业街繁忙，

好开心啊！ 开唔开心啊？ 30度啊，热辣辣啊！ 你有冇除衫啊？ 有， 系咪剥晒衫裤、剥晒鞋啊？ Have a drink, have a drive, go out and see what you can find. If a daddy's rich, take her out for a meal. If a daddy's poor, just do what you feel. Speed along the lane, do a turn or a turn of 25. When the sun goes down, you can make it good in the Levi. We're not dirty, we're not dirty, we're not mean. We love everybody, but we do as we please. Sing along with us, dee dee dee dee dee, da da da da da, yeah we're happy, da da da, chi da da chi da da da. 今日叫做 In the Summertime， 仿佛初夏嚟到我哋身边啊！欢迎各位留低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旁边。有风骚快活人，我哋有 Crazy Four 啊，今日仲有 Brian 仔 Brian。到底呢个夏天会唔会好似旧年一样咁精彩、咁热呢？ 大家呢个周末开心啊，同呢个夏天接触啊， 马老师好犀利啊，好似大肚佛咁样啊，见到班人仔摸你个肚啊，好似人哋一 感受 啊， 唔系 佢踢我 啊，啊有冇踢到啊？ 我 系 好期待马老师嗰、那个纤腰成果嘅， 我都系咁啊， 因为佢而家进行紧一个咧叫减肚计划系嘛， 系啊系啊， 整体减肥，咁喺呢个熟女关注组啲人每一个礼拜咧就同佢量一量嘅， 我哋都会希望咧就系话咧睇下，即系如果阿懒啦帮你手。可能是讲紧由42寸可以减到嘅就系你自己标准，希望可以38啦，几耐可以完成啦？以及就系喺度睇紧你究竟一路慢慢减磅嘅同时，亦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嘅，就系话一个咁样嘅磅数。今日好似听讲你要上榜喎，系咪啊？定系你需要上榜啦？咁啊，就系从各方面嘅话，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下嘅啫。如果要减重或者要保持一个就系健康嘅饮食或者系生活嘅态度嘅话，系应该要点样嘅？所以其实佢呢个真人 show 嘅话咧，系与呢个工作与娱乐噶， 系 啊。 因为我相信咧，外边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会有呢个问题吓，因为每日坐嚟多啦，食嘅嘢多啦，又少运动啦，咁样咁啊，用你作为一个真人 show 吓，话俾大家听系得嘅，只要有决心。 我望住我隔篱个一样字咧，我就有 唔系啊！我要学你啊，马老师，我就要学增肥，你就要学减重。 你要增肥， 我要增肥啊！ 逢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我就会见到佢饮一支粉红色嘅嘢。 系啊，成 支 水，成支水粉红色嘅。 呢、這个粉红色嘅粉咧，其实入面有啲protein， 即系蛋白质嘅成分啦， 有啲葡萄糖嘅成分啦。咁点解要咁样呢？因为事关咧，即系我。過往嘅經驗咧，我一做嘢咧，朝頭早起身咧，或者好似嚟到風騷咁，個 energy 嘅需求要好大咧，好、多人做一兩個鐘，我就會開始哇頭暈啊，唔得啦， 你知啦， 頭暈啊，唔得，我要帶定呢啲補充劑咧，做完就要 插電， 人嘅差電。 off the mic 嘅時候就會飲幾啖嚟補一補，先可以追得翻大家嘅進度啊。 同埋聽講咧，佢每日咧如果要做嘢咧，會扒一碗大飯 嘅 喎。 係啦，會食白飯嚟做早餐嘅。同埋咧，如果時間許可咧，我係要食兩次嘅，即係我八點鐘食完一個早餐之後啦，可能十點零鐘 食 多個早餐。 容許我提醒你，你千祈要記住，十年前阿馬老師就係咁樣嘅生活習慣，所以今日就要咁樣。 其實佢唔 係 咁，你唔好講大話。 點解啊？ 佢唔 係 咁樣，佢唔 係 食早餐啊，佢食好多嘢。 唔係，我意思即係話食好多嘢啊，即係嗱，你話每日食兩餐早餐啊嘛，其實我唔係。未必系话早餐，我意思即系佢以前食嘢系好多好快嘅。 嗱，我再讲一次，我当年咧系真系曾经因为追女仔咧，我食完夜晚饭咧，佢再问我，喂，可唔可以陪我食饭啊？陪我食饭啊？我又再去啊，就系咁样样。 有好多嘢加加埋埋咯， 所以呢个爱情嘅 魔力 嚟嘅呢个 身 形，爱情肚腩，爱 情 的肚腩， 有好多原因。 但我就唔食零食同埋唔饮汽水嘅， 咁咪系咯， 我会做 运动 啊 呢样嘢系。同埋佢有運動嘛，同埋佢係瘦底啊嘛。 我可唔可以篤你個肚啊？ 喂，其實馬老師都係瘦底嘅喎。馬老師嘅手腳咧，其實唔係好肥嘅，佢都係瘦底嚟嘅喎。佢係志在，佢其實得個肚腩有肉嘅啫。 所以咪危險咯。所以阿懶咁擔心你啫嘛。擺到明佢呢一種就係好 typical 嘅中央肥胖症。係 啊。 而中央肥胖症點解會咁恐怖？就係因為其實佢啲脂肪喺曬佢嗰個呢個位置。 佢四肢 係 好瘦弱 㗎。同埋就係所有嘅脂肪係包住佢重要嘅器官。你諗下，就係嗰啲胃啊。你嗰啲肝啊，系啊，佢担心你开始有轻微嘅脂肪肝，所以我哋觉得既然系咁嘅话，我哋就不如喺我哋嘅淑女关注组里面就好好先关注咗你先啊。 好，一个礼拜我都系冇松懈。 但系佢睇住你嘅话，我系见到嘅系你系真系乖咗好多嘅。至于运动方面嘅话，咁咪同大家报道下啦。 哇！我最劲嗰日就系上个礼拜四，我由4点钟。由舊灣仔警署，一路行到去西環，用咗55分鐘，我覺得好有成就感。 你從來未試過咧，應該。 有試過，但係唔係咁刻意咯。我嗰日係好刻意嘅，即係好刻意。 要做運動，係要喐。 本來我想再懶少少，就係分力街嗰度行嘅，於是唔好啦，我由呢一個舊灣仔警署，即係灣仔一路行 去西環， 行去西環，哇，好開心喎！ 都好想見到 做完運動嗰種感覺係好好，係 真 嘅， 會開心嘅個人其實會係啊！我啱啱過去咗嗰個星期，我琴日咧就行咗山啦。咁就因為我唔知點解喎，係諗起你喎。 係 啊，真係因為諗起你。嗱，平時有禮拜六或禮拜日，有時會喺屋企嗰度咧，你宅到一個點咧，你就乜嘢都唔想做喎。我唔知大家會唔會咁啦。 淨係想瞓覺咯。 淨係想瞓覺，同埋淨係想喺度睇電影或者睇書。咁就宅到一個點嘅話，你係乜都唔想喐嘅。咁但係咧，我就琴日同自己講，我就唔可以，因為我真係會好擔心嘅，就係你會越嚟越瘦，我就越嚟越肥。 唔係喎，例如前輩你都喐到嘅喎， 肌肉轉移啊，肌肉轉移。 唔係，佢真係會咁㗎，有。一齊做嘢，我真係擔心咁樣啊！同埋當佢瘦嘅時候嘅話咧，就算你冇瘦到或者冇肥到嘅話，你個感覺上你都話顯得你個人會比較腫啲。咁所以我哋覺得好，既然係咁嘅話，就出去行。咁行下就行咗2個鐘頭，好開心，好開心，係啊，係 啦。 咁 我都講嚟先，有個初夏感覺。咁啊，呢一個週末咧，我就喺屋企咧，咁啊打理啲花咧。我而家種咗啲花，雖然咧有成有敗啦，即係有啲咧就 OK 嘅，有啲都係又耷曬頭咁樣。咁但我覺得一個夏天喺度咧，啲花又曬一陣太陽，我又曬一陣太陽。唔知點解咧，夏天咧，唔知阿白人仔會唔會咧？當你著嘅衫咧少咗啦，因為你冇咁多外套遮住咧，你特別覺得唔得，要做運動啦咁樣。即係你當你越見到自己嘅肚腩啊， 肥咗出嚟啊，或者 著出嚟 靚衫少布少少，但係覺得哇， 條褲又窄咗 啊， 夏天人 靚 啊， 完咗咁多， 特別想做運動，咁所以我都開始咗啦，喺屋企做嗰啲叫 sit up 啊，等等嗰啲咯，係啊，希望可以大家一齊。 我呢個週末咧好，即係呢幾日咧，我覺得個天氣好好啊， 好好啊。 咁咧，我琴日咧就同我啲之前拍電影嘅朋友咧，一班crew 啦，就去咗打麻雀。咁啊，佢哋嘅唔係咁嗱，佢講下喎，唔係啊，都係運動嚟嘅，都係好健康嘅咧。唔係因為咧，都有個精彩啊嘛。唔係咧，因為有個朋友佢屋企有個花園，咁咧我哋就哇曬住陽光咁樣咧去打麻雀咧，成個感覺係好舒服。 都係打麻雀， 你曬住陽光， 都係打麻雀， 有啲維和感啊。 咁你手都做緊運動啊，你嗰啲碰啊， 好多人中意咁㗎。我以前住喺 啲屋咧係有花園嘅咧，成日一到即係嗰日冇咁曬咧，就開曬台㗎，好似麻雀館。 因為第一次喺户外打麻雀嘅， 係有另外一種感覺， 幾大㗎嘛？ 係啊係啊， 但係琴日。哇！ 鳥語花香咁樣， 係啊，有啲草啊，花花。 但你唔好嘈住周圍附近嗰啲鄰居咯。 係好早打嘅，其實佢話 OK 嘅，佢話只唔係太夜都 OK 嘅咁樣。咁、 嗯、 啊，做完運動之後，咁啊贏咗少少錢咁， 所以 呢個運動 咩？我唔可以接受 呢個運動咩？ 運動嗬， 打時候都真係心肺功能提升咗㗎。 大聲個砰咁啊嘛，係嘛？心肺功能 同埋呢個被動心肺功能。 因為我打麻雀比較渣嘅，所以我成程都好緊張。 哦， 所以個心 就流咗好多汗。咁於是又助長呢個身體嗰啲咩 嘅循環啦、 啊，循環啦、啊，哦、啊，啲、啊、錢又循環啦，由你嘅袋去佢嘅袋， 唔係大家嘅袋去咗我個袋， 咁其實請食飯，請食飯， 請食飯啦。 马老师唔可以食咁多嘢啊你， 系 啊， 得啦你， 你喺边睇饮清水算啦。 马 老师冇品， 我净系同大佬同文丽嘅前辈。 好啦，各个各自各精彩吓，三小时节目去到10:25。今日我哋会有呢、這、一个熟女关注中，有呢一个姑姑下学古文，今日题目系咩啊？马老师， 妖怪。 10:27听你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同你讲一啲关于咧呢个电话卡实名登记嘅资料啦。政府喺全港25个港铁站设立嘅支援站，由1月8日起已经开始咗噶啦，至到2月23日期间咧，提供电话卡实名登记嘅支援服务，以便你有需要嘅朋友尽早按法例规定啊完成实名登记。服务站嘅时间就系上午9点至下午6点，留意留意啊！ 着睡 步行咧，我哋听众啊 ，Jenny 佢话咧，而家港岛海旁可以由北角行到坚尼地城啊，叫你试下，风景好靓噶。 好似系开咗有一条咁样嘅， 系啊 系 啊，喺、啊、海边啊， 系啊，我都 多谢提议啊， 系 啊， 而家、 啊啊、 多咗好多， 多咗， 其实系噶， 佢又几好啊，嗬、嗯， 唔错啊，吹住海风， 住咁样， 同埋好似我见到咋吓，嗰条海滨长廊嗰，好似有啲地方可能买下嘢饮啊，咁样就危险啲，我惊你 行，咁就买支水啦，你可以买饮水， 叉烧饭先，我惊咁样， 由北角整碗叉烧饭先，去到湾仔整个菠萝油， 完等于冇行。 食 长廊，行完仲肥咗， 冇错，我真系惊系。 你睇人哋对你几冇信心啊！ 去到西环再吉穿鱼蛋， 我提你啫， 惊你有事啫， 多谢， 唔想浪费你嘅努力啫。 因为减肥其实永远都系咁样噶，你开始好容易噶，但系你减到嘅亦都好容易噶，但系 maintain 就好难啦。因为反弹系通常都会比你之前未减更肥，好恐怖啊！ 报复性反弹系嘛，嘣一声， 所以你小心啲啊 ！OK， 好，祝大家身体健康啊！好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58%。星期一嘅早上，听紧风骚快活人，先听听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有我哋节目。记住啦，今日咧11点之后就有马老师嘅妖怪。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联合医院手术灯堕下事件，医管局高级行政经理袁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事发后已经检查同一型号共29支手术灯，发现当中12支部分螺丝松，已经停用有关手术灯，直至完成更换螺丝，并会加强巡查，每两星期检查一次有关手术灯。他说出现螺丝松的12支手术灯来自4个联网的不同医院，其中联合医院涉及5支。他又说大约有200多支手术灯来自同一供应商，涉及不同型号，预料今日会完成检查。至于涉及其他供应商的手术灯，预料几日内完成巡查。至于会否涉及人为或者工程因素，医管局说暂时看不到有特别情况，会从螺丝批次、物料、维修保养等方向调查。公共医疗医生协会会长凌霄智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联合医院手术灯堕下事故，无疑对员工或者病人会构成危险。他指出，日常使用的机件在毫无先兆下出现这个情况，令人吃惊和诧异。他又说，急症室和专科门诊小型手术室亦有使用同一型号手术灯，护士或麻醉助理在手术前会检查手术灯等器材，如果发现有问题会叫停手术。凌霄智说，据他了解，并非基于移动有关手术灯而导致今次情况，他关注一旦手术期间发生同类情况会造成重大事故。台湾今日起开放港澳居民赴台自由行，并恢复港澳居民网签和云端停留申请。今日上午9点起恢复受理港澳居民在网上以网签方式申请赴台，或事先在台湾的境外人士线上申办系统申请。另外，台灣今日起亦放寬室內佩戴口罩規定，但在醫療護理機構、公共交通等指定場所仍然需要戴口罩。北韓今早進行超大型火箭炮射擊訓練，回應美韓昨日的聯合空中演練。朝中社報道，人民軍西部前線遠程炮兵部隊朝早出動600毫米火箭炮，設定分別离发射地点395公里和337公里的假想目标，向东海发射两枚火箭炮弹。报道说，600毫米火箭炮是军方最新的多连发精密攻击武器系统， 是一种战术核攻击手段，训练充分显示军方对美韩联合空军力量的彻底压制准备状态和应对意志，批评美韩今年来多次举行联合空中训练加剧军事紧张。北韩领袖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警告平壤会继续针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北韩将太平洋用作射击场的频率取决于美军行动的性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下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64点，升43点，成交金额3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48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79点，升6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8跌1蚊，盈富基金20.88冇升跌，阿里巴巴99.1跌咗3.5，南方恒生科技4.21升1.2，恒生中国企业70.74升8仙，中移动59.1升1.75，美团145.2升1蚊，比亚迪股份223.4跌6.2，友邦保险系83.7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34.35，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8，人民币6.865，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7点，跌咗5点。港金报1720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38美元，卖出184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苏亚道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不过对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留意啦。就是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苏亚道，咁较早前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入翻大埔方向啦，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顺业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启福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漆咸道南呢就慢车，龙尾喺各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输赢。 陈坤饰演的周月，名校硕士毕业 ，IT 出身，沉稳干练，能文能武，可以话是集各种光环于一身的销售奇才。但遇上销售女王骆家，难料输赢。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翻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系500,000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隻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咪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个节目啦！而家当手机咧成为我哋每日经常咧，即系唔离开只手嘅，即系手机就好似同只手黐咗嘅时候咧，好多人咧中意喺呢个社交平台咧都发放好多自己嘅好私人嘅嘢啦。咁啊，讨论区咧就有个男仔咁佢就话啦：，唉，各位，我应该点做咧？咁佢女朋友点咧？就每隔10分钟就 check 一次嗰啲社交平台，睇下有冇新 post 啦。跟住自己又经常上去 post 自己嘅嘢啊，咁样样。不但止啦，佢最唔中意乜嘢咧？每次一同个女朋友少少拗撬咧。佢马上咧就会将佢咧喺个即系网上咧就发布咗，哎呀佢又闹我啦，今日佢又唔知点样嘅发个脾气啊，佢今日即系数个男朋友咧好多好多罪状啦咁样，佢就觉得第一你自己单方面咁讲。讲梗系我唔啱啦，系咪？第二咧，佢唔中意啲私人嘢咧，经常咧系俾佢摆晒上去一啲叫公众嘅渠道咧，俾人哋啊评语啦、公审啦。 今日有食咩啊？ 系啊，佢今日啊打个日电话又唔听啦，诸如此类，即系觉得好似好赤裸裸咁样啊！几位点睇咧？即系如果你佢男朋友，你会点俾阿班人仔？你会点啦？系啊，有啲网民嗱，网民有两个，一个就话分手咁样，好似佢咁样。 一定系、啊。 有啲唔系，有啲网民就话。你咪唔好睇咯，佢个私人 account 关你咩事咁样？ 咁我都 buy 头先后者嗰、那个留言嘅啫。咁呢个都系佢女朋友嘅自由嚟噶嘛，系咪个 account 又系佢嘢？ 但你牵涉到我， 咁你最多唔好睇咯。咁你唔好睇咯，佢 private account 你唔好 follow 佢咯，你叫你朋友唔好 follow 佢咯。或者调翻转头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咪开翻个 account 嚟煲翻呢啲嘢，即系抨击翻。啊，其实咧。嗰餐飯咧唔係咁樣嘅，最後即係我俾錢嘅，佢話我冇俾錢，或者其實我哋係咁嘅，唔係佢所講嘅咁嘅，咁冇辦法㗎，即係如果唔係嘅，你頂唔順一係就即係分手咯、 啊，一定都係花生㗎咯，係 啊係啊，你但係你咁樣兩個夾硬對埋又好似冇咩 意思，可能因為咁樣嘅話兩個紅咗咧， 係啦， 好難講， 可以嚟個鬥， 而家你覺得就 乜都可以擺上社交平台㗎， 即係暗瘡都好多人睇嘅， 即係好治愈性㗎又，暗瘡， 真系噶、哦，有好多呢啲咁样，你都根本完全 不 能够理解噶。 唔知所以真系可以开个公，即系两个人共同经营嘅 account， 就一齐 post 咯，大家就评论下大家嘅不是咯。 咁而家你摆到明嘅就系个男仔唔中意啦嘛，系、咪？佢都唔中意呢一种咁样嘅方式嘅话，你又叫佢点样可以咩咧？即系咁样去。 我即系要 tune 下自己嘅认知咯，即系睇下你有几有tune 下自己认知。如果你真系中意呢个女仔嘅话，你真系硬食咯，呢啲系咪？冇人系完美噶嘛。 咁而家摆到明嘅就系佢唔中意咯。 系咯， 系咪啊？ 个男仔唔中意啊， 中意 佢就唔啫嘛。 咁但系其实呢一个男仔又何尝唔系咁样 咧？佢都系讨论区， 将呢一件事摆 错 啦。 佢都系讨论区， 你哋两个 点都系讨论区， 所以你应该一齐开个 account 一齐去做呢件事。 我都系咁话，不知所谓。 我谂到啦，我同阿小羊羊开一个羊头马面， 挂羊头 卖狗肉， 狗肉 唔系啊，挂羊头卖马肉 啊。我哋可以做啲咩，马老师？ 喂，我嗰日撞到佢。 飛嘅嘢咯， 唔係我嗰日喺地鐵撞。 你邊度撞到佢啊？你咪跟蹤佢啊！ 好 amazing 啊！唔係嗱，話説咧，我就喺做完節目啦，我就喺樂富站樂富入站嘅， 係 咁啊，馬老師喺九龍塘啊嘛。 係啊，我哋隔咗好耐嘅，即係唔係即刻落嘅，即係根本上過半個鐘頭，冇可能撞。 上個禮拜啊，上個禮拜二 喺邊度撞咧？我哋喺。 佐敦 太子 太子地鐵站， 係啊， 其實呢個機會係低嘅。 我坐咗個車卡，乜成個地鐵有幾多個車卡？ 係啊， 我入嗰個車卡，馬老師一入嚟，佢就話：哇，你做乜喺度嘅？ 我認得紫色外套啊！ 你大曬， 你有緣啊！你兩個有緣 喺度， 我即刻參見馬老師， 識做咁樣識做，咁樣識做啦， 真係緣分。 哇！你兩個邂逅喎， 係啊，邂逅啊！ 所以而家去諗翻個社交平台經營下， 係啊，我真係掛羊頭 賣馬肉啊！去做運動，我特訓你咯。 哎呀，好啫，係啊，或者你幫我度下條腰啊，咁樣咯。 但你嗰啲運動啱唔啱佢嘅？你係咪嗰啲舉重嗰啲啊？ 都唔係，即係我有啲可能都要跑下步啊，跳下舞啊。跳舞其實幾 跳舞 OK， 我覺得。 但我冇音樂細胞啊。 你唔係就係因為你冇，所以你咪 要學生就識噶嘛。 係啊。你大家可以肢體協調嘛？ 好，一於係咁，我就去到個舞蹈室咧，就掛長頭， 賣馬面，冇錯啦。 同埋係因為你跟唔到下先好睇噶嘛，你下下都做到我俾你嘅任務就唔 就唔好睇啦。 冇錯， 即係我哋要個視覺效果。 我就覺得 OK， 我就覺得 OK， 一於係咁，好， 造就你哋兩個， 從此成為 你冇後悔啊！ 馬羊二人組。 我真的挺喜欢挂羊头卖马肉。 开个节目，开个节目。 喂，有马肉卖了，喂，卖你看。 网上情，人生是一个空的瓶子， 一个空嘅瓶，你喺里面倒水，里面就会装满水。你喺里面倒满垃圾，呢、这个就一个垃圾嘅瓶。人系乜嘢？人乜嘢都唔系，只系只空嘅瓶子。你喺瓶子里面装啲乜嘢，你得到嘅就系乜嘢。当你心里面装着善良，装着宽容，装着真诚，装着感恩，你嘅生命就充满阳光。无论遇到乜嘢矛盾，都会首先揾下自身嘅不足加以改正。他人嘅所有唔好，都会喺你博大嘅胸怀之中消去了。心里装着他人，就会凡事先谂下人哋嘅感受，就唔会一马当先，先替自己着想。心里装着天地。人世间的是是非非、争争斗斗，一切都不会遮住你对眼，你会悠然自得感受生命的美好。假如心里面装住妒忌、装住计算、装住贪婪，你就会走不出狭隘、猥琐、自私的阴影，在自以为是的小圈子里面怨天尤人。如果心里面装住所有物质的东西，你的生命就会在物质世界疲于奔命。当呢啲东西越嚟越多嘅时候，你不停咁追逐，就会喺精神世界里面迷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到头来只能够带住空空嘅荣辱而去。你嘅命运，你嘅成败，不取决于长相、身高，取决于你内心装嘅系乜嘢。装住美好，生活就美好；装住健康，你嘅身体就健康；装住美丽，你嘅外表就美丽。你的内心如果装满能量，你的身体就装满能量。因为人生是一个空瓶子，装些什么，你的生命就是什么。生命的境界，生命的未来，就在你的选择之中。由今天开始，让你的瓶子清空，装些美好的东西吧。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 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今天呢，在网上呢看到一篇文章呢，它是关于鸭血的好处。我突然之间就想，其实现在的人是不是很多年轻人不吃这类嘢嘅呢，咁样样 吼。 是不是 猪红啊， 猪红啊。 韭菜猪是最猪食 嗰啲咁样。 是啊，点解，因为我自己都对于呢个食材呢好有研究，即係 真 係即係都会嗰啲上网搵下照，因为食下呢个餸有啲咩好处，或者咩人食得咩人唔食得。咁我知道猪红系食多啲系可以帮你排下身体嘅毒素㗎嘛。 嗯，我有听讲过㗎。喂，我听讲过，我唔知系真定假㗎。有一啲佢就剪头发嘅人呢，佢哋系会食猪红 㗎。 佢话会将嗰啲呢就 吸 咗落去嘅头发嘅话呢，会将佢可以吸翻出嚟噶，唔知道。总之佢就嗰阵时候，我识有一个发型师，佢就总之得闲无事嘅话咧，去食咩潮州嘢。 系咪有韭菜朱红啊？ 系啊， 一定食嘅佢，但系佢话佢唔中意嘅。跟住我就话咁唔中意食，咁佢就唔好人翻啦。因为咁样嘅话可以吸走咗佢就，因为好多时候佢话你剪头发嗰时候，我话唔系啊，如果系嗰啲咁，你扫走佢，佢话佢细粒到嘅就 系 好似一粒好似尘咁样嘅， 系啊， 其实系会吸咗落去嘅。佢就但系食完呢个嘅话，佢会吸咗。 而家疫情就即系叫做有一个叫好处中，即唔系算好处嘅，起码戴口罩咧就会好啲。即系如果未有疫情之前，佢哋真系冇戴口罩咁样怎剪？系真系会噶，啲头发碎咧会。 点止啊！嗰啲喷发胶我都觉得好咩啦，惨、啦！ 多咗身，即系始终入边都好多化学成分咧， 绝对系 即系增加自己患癌嘅机会咯。 如果你咁讲咧，另外一个行业更加多，即系入咗个肺里边啊，就系嗰啲吸诶嗰啲咩诶地盘嗰啲啊， 系啊， 地盘嗰啲啊，咚咚咚咚咚，或者每日喺嗰度工作嗰啲啊，真吸好多啊！咁即系如果系咁，真系要食猪红啦。 但 系 我讲我细细个我唔中意食嘅，系唔知个人大大下咧 口味会 口味会变啦。咁啊，发觉喂，又食完之后又咁。好嘅營養價值就食多啲咯，但我知道佢聲稱係豬紅啦，但係其實唔係所有粒粒都係豬嘅血嚟嘅，可能溝啲鴨啊、雞我都聽過，溝啲雞血嗰啲。 即係其實你講緊你食緊豬紅，但 係 裏面可能有鴨血，亦都有雞血咁樣。 你知唔知我細個嘅時候咧，阿 Brian 我阿媽咧喺屋企劏雞喎，因為時仲可以啊，即係買咗活雞翻嚟劏，佢係會將佢啲血放咗咧整雞紅喎，即係佢完全佢成一條龍服務。整曬所有乜都食得，乜都食得嘅喎。 以前係咁噶， 幾環保啊！ 做咩你個樣咁驚？ 咁點解唔驚咧？ 做咩你個樣咁驚？ 佢裡面嘅話，佢就可能你成個嗰啲雞雜咧，佢哋都會煮埋㗎。 以前啲人，以前啲人真係咩都識整㗎。我媽識整，將嗰啲血整埋雞紅。 同埋乜嘢都唔會嘥㗎。 嗰個腎要刮㗎。係 啊係啊係，反出嚟㗎嘛。反出嚟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 你唔會有機會見嘅，因為以前啲家庭主婦係自己劏雞嘅。 我有見過人劏雞，因為我阿公細細個喺大陸嘅時候，我探。我見佢掹毛啦，之後就戒頸放血啦。 好，唔使講，唔使講，嗰啲係啦， 冇講冇講，係 啦，嗰啲唔使講，我哋明嘅。 係啦，咁呢篇文章話鴨血嘅營養，佢有三個好處嘅。第一咧就係血幾乎係純蛋白質嚇，佢話每100克嘅鴨血含有蛋白質6克，脂肪0.3克啊，咁所以咧呢一個比例咧係。不輸給雞胸肉，即係如果你可能要身體健康啲啊嚇，冇咁多 fat 咁啦。第二個鴨血有飽足感啊，飽嘅咩？我又唔知喎。嗰日食白鴨血咧，係有嗰種飽嘅感覺。 我就覺得咬落去嗰種感覺好奇怪嗬。有時有啲牙會吱吱聲嘅，你有冇試過？係咪就會吱吱聲？同埋就係我唔知點形容嗰種感覺啊。 散散 冇嘢冇嘢一樣。 佢又唔係散係嘛？佢係睇爽嘅，但係你係咬落去嗰一下嘅話，好似有少少係咯。奇怪，跟住又腥腥地， 其 實好怪。 鴨血同豬肉係唔同嘅個口感，可唔可以咁講啊？係唔同嘅。即我冇研究咧，但我覺得係唔同嘅。 但係其實呢啲嘢嘅話，係好多料理都係會用鴨血啊，又或者係豬紅呢啲咁嘅嘢嘅，以為嘅就係高級嘅，可能係法式料理，佢哋有時都會有啲咁嘅，係啊，豬血糕啊，或者係豬血腸嘅，佢哋要擺啲血落去一齊去整嘅。咁但係其實就係有嗰種鐵嗰種鐵鏽嘅味道咯，佢就係要嗰樣嘢咯。 另外咧就鴨血可以補鐵嚇，咁因為佢每100克嘅鴨血咧含有15.6毫克嘅铁啊，咁可以补充，尤其是女性咧嗰个铁嘅摄取量咁咯。咁有啲咩你系唔食噶啊 ，Brian？ 其实 咸鱼一定唔食， 唔系我乜都食嘅，真系。我谂啊，有咩我唔食嘅咧？都煮得出嚟，摆得入口嘅， 好多应该 都食。 咪你应该唔食啦，系咪？ 咁呢啲 电话食唔食？ 我睇你点兜嚟啊！ 字我都食噶，我今日咪前辈成日食咁多字，系咪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食字好啊， 食 字 好啊！ 我成日听你做节目噶嘛， 系啊， 系咪 啊？ 成日要造句噶嘛，所以食多啲字系好。 今日都要做啊 ！No no 啦， 造句可能暂停两个礼拜。 你喺度，佢唔敢叫你做。 迟啲先开饭， 食字都食到饱啊！大家 好似开关一样，睇大家好翻啲。系啊，唔使戴口罩先。 点解头先我会问你系咪唔食咸鱼咧？因为而家好少人烹调咧会加埋咸鱼，但系我以前我啲阿爷 都唔系啊， 我阿爷咧就餐餐都食嘅，以前啲老人家。系啊， 咸鱼我会啊，有时我会忍唔住会真系会买茴香咸鱼，跟住你翻去嘅就系好简单嘅就系整少少姜。 跟住蒸完之後，又係好香嘅，全間屋都蒸鹹魚，係咪啊？ 鹹魚嗰個鹹魚頭湯真係好少人煲。 係啊，係啊。鹹魚煲白豆腐 嘛。因為聽講嘅就係話鹹魚頭你一定要處理得好乾淨，如果唔係嘅話，好多時候其實基本上喺佢又醃緊嘅時候、曬緊嘅時候咧，係會有好多蟲，有蟲。咁所以其實若果你係即係整得乾淨嘅話，我覺得係 OK 嘅。係啊，哇！鹹魚頭豆腐湯真係哇， 下火啊！ 黐線，唔好 講啦， 我 食早餐啦。 有到時做真事， 到啦十一點啦， 買碟飯出嚟拍。 咦，咁你都幾怪喎？你咩都食？ 但我細細個唔係，我覺得即係隨住人嘅年紀大咧，係開始會食一啲好健康嘅嘢啊，或者係你細細個唔食，譬如我細個都唔食蒜頭嘅。葱啊、蒜头啊、盐西啊， 盐西好难 咬口咧，我系想呕噶， 盐西我都唔， 我会想呕噶。但系而家唔系出去食诶啲米线咧，唔该可唔可以帮我加一大扎盐西诶盐西咁样？ 嗯， 盐西好食啊， 盐西好食啊，但系细个真系唔食噶， 系食即系年青男仔唔食， 点解咧？哦，佢好中意酒葱， 怕嗰啲味道， 嗰陣味又唔係人人頂得到。 但係由幾時開始你會食鹽西嘅咧？ 真係冇唔知噶，你無啦啦食食下，咦係喎，細個唔食嘅喎，而家食咗咯喎，或者食完之後。啊！原來嗰啲就係鹽西嚟㗎啦，係 啊， 就發覺原來係點解細細個錯過咗咁多咁好食嘅嘢咧？即 係有味嘅嘢，濃味嘅嘢。 揾翻啲初戀嘅味道。 人嘅口味係會改變。我以前係好憎食苦瓜，即係涼瓜，但後來自從有一次因為做 show 咧，咁全部個飯盒都係涼瓜飯， 你一定要食， 一定要食。咁由嗰次開始就食。 邊個整蠱你？ 都唔係嘅，人哋費做嘢嘅人諗住容易啊嘛，一買可能三十盒咁都係涼瓜飯嘅飯咁。 你苦瓜食唔食啊？ 但係好少會咁樣嘅喎，因為其實係通常你會買一啲嘅就係冇乜點死嘅，係啦，又或者講緊可能炒飯一定冇人會唔食噶嘛，即係我覺得係買涼瓜飯嗰個人有啲問題，係咪自己中意啊？ 因為大佬得罪咗佢， 你唔食啊嘛， 專賣買曬咁多 煲涼瓜， 你唔好食， 冇人好似你諗嘢嘅，係你先會飲嘅啫，你。 发展潮流，打造国际一流湾区。佢又认为大湾区要促进内外双循环的重要枢纽作用，关键在于更高水平的开放。巴西东南部沿岸地区暴雨引发洪水和山泥倾泻，至少24人死亡，几百名居民流离失所。圣保罗州政府话，当地超过10个城市受灾，其中5个宣布进入公共灾难状态。当局话，圣塞巴斯蒂昂镇嘅灾情严重，短短3个钟头内录得600毫米雨量。片段显示有街道被水淹浸，洪水同山泥倾泻导致50间房屋被毁，几十人被埋喺瓦砾下。消防联同军警同埋警方救援。州长前往灾区视察，宣布成立委员会协助无家可归的居民。总统卢拉亦计划今日到圣保罗州视察灾情，并表示联邦政府将支持灾区抗灾赈灾。天气方面，覆盖华南的云带正逐渐转薄，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下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19点，升99点，成交金额4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3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96点，升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96升8仙，腾讯控股374.2升4毫，阿里巴巴99.25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70.94升咗2.8，中移动59.05升7，南方恒生科技 四个二毫一仙四升一仙四，美团145.2升一蚊，比亚迪股份223.2跌6.4，友邦保险83.1升一毫半，中国电信4.12升一毫九。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8，英镑9.43，瑞士法郎8.475，澳元是5.402，加元5.816，新西兰元4.893，欧元8.376，每百日元对港元5.8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625。日经平均指数报17,507点，跌5点。港金报17,200元，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17美元，卖出1,842.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有顾先提翻你，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坚拿道天桥近住桥面灯位。跟进翻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雅道发中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新鸿基中心，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龙尾华润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另外提返大家，茶果岭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茶果岭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茶果岭海水抽水站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寿山村道口方向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方向，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仲有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的毛毛呢，它有古怪的行为，它有个开心模型，每一次呢一开心的时候呢，行行下就会突然间抽起一只脚。 我的猫猫 QQ 最古怪的行为是非常喜欢玩水。 想听多些不同人物的宠物故事， 就要收听星期日中午1点到2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主持的家有爱宠。我是 Virginia 罗影潮。 我是黄启乐。 你知 你哋有网购啊？ 系啊， 今次又买咩啊？ 我哋睇紧首饰、智能手表，你有冇兴趣一齐啊？ 吓，上网买呢啲嘢信唔信得过噶？买咗啲假嘢翻嚟咧，咪好蚀？ 梗系信得过啦！我哋喺贸发局嘅贸发网采购平台睇噶，佢唔单止为供应商提供一个高效嘅渠道去展示产品同埋服务。对买家嚟讲，又可以买得安心又放心。 佢哋会透过第三方认证服务去凸显供应商嘅诚信同产品质量，进一步加强买家采购嘅信心。 哦，你哋喺贸发网采购平台买嘢？咪住，一次系咪要买好多噶？ 唔使，佢哋有贸发网小批量采购噶，可以处理5至1000件产品嘅小额订单，为产品测试下市场反应，协助供应商以低成本开拓商机。 哦，即系你哋想一次买5只相同嘅智能手表，惊唔见啊？ 买嚟当礼物送俾屋企人朋友咪得咯。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阿欧、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Hindi. सरकार सभी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COVID-19 वैक्सीन निःशुल्क प्रदान कर रही है। वे सामुदायिक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निर्दिष्ट सार्वजनिक और निजी क्लिनिकों, कई सरकारी अस्पतालों में टीकाकरण केंद्रों पर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कर सकते हैं या निजी डॉक्टरों से अपॉइंटमेंट ले सकते हैं। चयनित स्थानों पर कुछ पात्र व्यक्तियों के लिए उसी दिन के टिकट उपलब्ध हैं। गंभीर मामलों और मौतों को रोकने में COVID-19 वैक्सीन अत्यधिक प्रभावी है। यदि आपने अभी तक वैक्सीन प्राप्त नहीं की है या टीकाकरण खुराक को पूरा नहीं किया है तो आपको जल्द से जल्द वैक्सीन लगवाने और सभी अनुशंसित खुराकों को पूरा करने के लिए प्रोत्साहित किया जाता है। अधिक जानकारी के लिए कृपया www.covidvaccine.gov.hk देखें।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逢騷快活人，估下估下，學古文。 阿老師， 早晨。你今日系边位啊？你 系哥哥定系细佬啊？ 系 细佬啊！ 又系细佬， 即系咩啊？ 即系上个礼拜嗰个咯。 系啊，系啊，小羊羊。 系啊， 嗯。 小羊羊系咪？ 你好啊，老师，今日我哋学啲乜嘢啊？ 妖怪， 妖怪 嗱，唔系多人迷信，哦、因为咧喺中国历史咧，妖怪呢样嘢咧存在咗好多年， 系、 一路影响到去日本， 系、咪《西游记》啊？ 唔系，由秦朝 《神记》 秦朝已经开始啦， 《聊斋》都有 啦，鬼嚟噶 啦，妖怪唔同鬼、啊， 系、 其实你都讲紧嘅话，应该有四样嘢系妖魔鬼怪， 我净系讲妖怪， 哦，就唔讲鬼同埋、 老师又想问，妖怪同鬼嘅分别系咪鬼咧就系、是、人变啦，妖怪就其他物件变啊， 动 物变啊， 系啊，多数动物变嘅， 动物变， 妖怪 啊、即系狐狸呢啲咩， 啲树啊 嗰啲，树妖啊。惊啊！ 好惊啊！ 唔系啊，我都惊啊！啊 有几正啊？ 喂，狐狸嗰啲好犀利噶，有人会拜噶。 系啊，系啊，系啊！ 之后嘅话，可以令到咧，人人见到佢啊，都觉得佢好靓噶。 系啊，好似真噶，好似真系有人拜噶，有狐狸，有狐狸庙噶，系啊。 嗱，几样动物都好出名嘅，就系狐狸啦，就狸猫啦， 狸猫都有， 系狸猫换太子噶， 狸猫妖。 系啊，有树啦， 树有听过，树有听过， 有冇听过啊？ 有啊，人哋话啊嘛，木瓜好邪噶， 木瓜。 不过唔系导人迷信啊，因为其实唔关嗰个鬼嘅事啊。佢话佢体内好似一个人头挂喺度咁啊，木瓜唔系一个个咁吊喺度嘅， 系啊， 即系纯粹个形状。 我未听过， 我有听过就 系 芭蕉有树妖啦。佢哋话点解会咁样咧？系因为咧，如果你行山嘅时候，你小心啲啊，有芭蕉树咧，你如果损咗嘅话咧，千祈唔好将嗰啲血咧揩上去啊，佢就会。 你而家选都要揩落个芭蕉叶度啊？ 要止血啊！ 你可以 咩？ 唔会啊，变朱红啊，变朱红系咪？你嗰啲血就变马红。 你咁多嘢唔卖，你走嚟问吧。 咁你有时你自己选咗，你唔知噶嘛？ 冇纸巾喺袋， 冇纸巾啊嘛。 你头先嗰啲系咪乡间传说嚟噶？ 乡间传说嚟噶， 我冇听过。 哇，吓得我好紧要啊！嗰时候一见到芭蕉树，我弹开。 我谂呢啲一定系乡间好多呢啲传说。 系啊，其实佢哋惊你嗨埋去嘅话，就会讲埋啲咁嘅嘢呃你啊，系咪啊？你今日冇听过啦。人哋嗰啲男人坐完啲凳唔好坐埋佢啊嘛， 要生仔噶，系啊，你冇听过咩？ 你冇听过咩？ 你坐完个凳我唔坐噶，而家 我坐完个凳就生马仔， 唔系，所以仲惊 两种讲法，一种系生 B B， 一种系生另外一种病啊， 痔疮 系啊，人哋话细个就系噶，妈，人哋坐热咗你唔好坐落去啊，咁样。 仲有太阳晒完之后够成， 系啊系啊，都 唔好坐 噶。有冇听过小人人？ 两个都有听过， 系咪？ 又唔好坐，人哋坐。 你信唔信咧？ 系啊，你有冇试过？ 我暂时就应该未生痔疮，但系我谂人哋坐完嘅嘢，我都唔会咁快坐。 咁点解？点解你人哋坐完你唔坐？因为你觉得 嗰 另一瞬期有 热个感觉，我都 系啊，我都觉得系好暧昧啊， 好混搭啊，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有阵夏天咧咁坐完佢湿嚟， 系啊， 有时唔系噶，你坐完佢张凳咧，佢真系成个 pat pat 印有个汗。 好啦，够啦， 有啊， 冇办法，有时啲公共车辆咧， 系啊，嗰啲特别女士着短裤啊、短裙嗰啲咧，有啲汗印咗出嚟咧，就攞纸巾抹一抹， 系啦。卫生啊！我见到有啲好嘅、好有礼貌嘅人咧，去 gym 咧，搵条毛巾铺住嚟做运动，因为你做 gym 实流汗噶嘛。我呢样几好啊！好啊，老师继续。 咁我哋毛巾系自己定嗰度？ 自己带噶。 哦，自己带。 即系佢坐边个位，佢都铺一铺先，坐一坐，然后因为你做运动一定流汗噶。 好，妖怪系由秦朝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啦。大家有冇听过秦始皇啊？ 有， 成日都想长生不老啊。 系啊， 又求啲仙丹。 同男同女。 系啊， 唔单止咁样啦，你谂下，唔系佢嗰啲你我哋去睇嗰啲咩嗰个叫咩秦始皇，佢咪就死咗之后嘅话，咪整咗有得系秦俑都已经系啦。佢相信嘅到底就系陪葬一齐咩？点会谂到啲咁嘅嘢嘅啫？ 因为嗰阵时咧，即系文字都未开发啦，科技冇咁先进啦，咁佢哋好多时咧。都見到啲嘢咧，就當係哇，會唔會係啲妖魔鬼怪咧？嗱，妖同怪，你覺得係唔係一樣嘢嚟？ 唔同， 唔同。 妖係乜嘢啊？ 妖係動物變嘅。 隨便講啊。 妖係 我哋 brainstorm 一下。 妖係人嚟嘅，應該係嗰啲唔知咩走歪咗就變咗妖。 咁佢咪馬妖啊？ 即係我覺得係咁樣咯，可能係。是吗他人来的妖是。 妖是人来的 就 是女人来的。一个女字部。 多数都是女人。 多数都是女人就是妖。 多数都是生得靓的。就可以迷 妖女是吧 迷惑。 妖女 妖女要叉腰的。 执我 bad boy。 妖女啊。 是人来的。但你应该是走歪了路。 我觉得 不是。 妖 怎 么会是人 妖不是人。 妖不是人。 是动物啊。好似头先讲，譬如话啲狐狸啊、蛇啊，或者嚿石啊咁样去变嘅，妖 咁咪好危险咯，即系其实猫变咗妖噶咯。 系啊，怪咧就系其实类似啲古灵精怪，唔正常，异类就叫怪啦。 但系佢又咩变啊？唔知 唔系佢怪系形容词嚟嘅，妖就系一种即系我哋将佢物化咧，就系一个。狐狸啊等等， 其实我以前个环节就系讲一样嘅古灵精怪都系四样嘢嚟噶。 好啊，你讲一样妖嚟听下，最出名嘅妖。 人妖， 人妖唔讲。 猫妖， 系啊。 咩 啊？狐狸咧？ 猫妖， 冇猫妖， 冇猫妖。 点解会冇猫妖啊？ 冇， 你点知冇猫妖啊？ 唔系，咁我哋肯定系根据啲大数据啦，即系历史啊，或者啲妖怪嘅书。頭先講咧， 狐狸算唔算 係 樹妖咯？狐狸係咯。 嗱，喺中國歷史咧，狐狸咧，佢哋覺得咧呢一樣嘢咧係一種好特別嘅動物嚟嘅。 點解啊？ 佢哋有傳說咧，就係由人變成嘅 狐狸啊，由人變成 啊，係啊， 由狐狸精變成嘅。咁精又點睇啊？ 係咯，精又點睇啊？ 好多喎，精靈咧。成精咧，成精就系人开始啦， 冇错啦，即系嗱，所有呢啲咧，其实都唔系神仙嚟嘅吓，佢哋得唔到道，即系我哋如果即系嗱，唔系道人唔系信，即系啲古 书中记载啫， 分别系个分别系咁嚟嘅。 神仙咧，咁佢即系得道升天， 就 升 啊，就变神仙啦， 冇错，得唔到道嗰啲咧，就系响人间嗰度， 系 啦， 即系仙就系。 即系仙人 啦。 咁瘦骨仙系咪仙人嚟噶？ 你讲自己啊？ 你即刻 做你话你系咪啊？梗唔系啦， 瘦骨仙啊， 梗唔系啦。 咁细路长你有四个印花， 唔系其实骨仙 我本来想俾晒你啊，你排骨精我扣翻三个。 唔系啊，咁如果系嘅话，你比较佢未上到去先嘅时候，佢咪排骨精咯。 扣埋啲， 佢讲又得， 或者佢走 冇得啊，冇得啊，扣晒 啦，我嚟俾阿老师。 排骨精， 排骨精，你即刻做句一 个瘦骨仙， 在人间就是排骨精， 上天就瘦骨仙，瘦骨仙好好嘢。 你好多人嚟讲排骨精啊，有噶嘛？ 有， 嗱，又有瘦骨仙啦， 有排骨咁样噶嘛？ 嗱，咁有妖魔鬼怪啦，所谓都系啲唔好嘢啦。咁又总系有啲， 其实有啲妖魔鬼怪里边啲好人噶。 即系嗱，但系大致上咧，如果你即系譬如话举例，你嗰度有妖怪，你系咪要有啲嘢对付佢？ 我知道， 有啲咩对付佢？ 钟馗， 符， 仲有咧？嗱，符系对鬼嘅， 哦，桃木剑， 妖怪， 妖怪，哦，收妖， 系啊， 用具佬， 系，仲有个照妖镜， 哦，有听过，有听过， 你咪成日都照， 系啊，你越照越， 有冇裂嘅， 砰一声， 照裂咗嘅妖镜。 你想升班，你帮我对付佢，咁先 嘛？我唔可以咁样对同学噶，我哋要有爱啊嘛。 系啊，我哋系噶。 我哋唔系对同学，对佢老师啫嘛。 嗱，照妖镜咧，原来喺秦始皇先有噶啦。 哇，咁耐？ 系啊，佢嗰时咧就发现咗，哇，有一块即系有人 镜 送一块镜， 一照咧人就系人，妖就系妖。 冇错啦，哇！于是咧，从此以后咧，啲人就觉得照妖镜系可以收妖嘅。 嗯。 另外，仲有冇听过？啲石咧，而家香港好多时咪路嗰啲高速公路咪一嚿 石敢当， 石 佢叫石敢当啊！ 石敢当咧，亦都系将佢物化 嘅，即系所以写住咩林我呢头发嗰啲 系啊，嗱、哦、石敢当咧就系、是、通常咧就系、是、据闻咧就系、是、泰山嗰啲石咧有降魔伏妖嘅功能， 嗯， 即系所有石敢当都系嚟自泰山嘅，唔系嚟自泰山嗰啲石咧就唔可以叫石 敢當，睇下我嚟做咩啊？ 泰山。 阿珍嚿石得唔得？ 唔好喺我面前提阿珍，我会好多往 事。你嗰个唔系，你嗰个系三牙珍啫。 呢个珍同佢唔同啦， 全世界好多阿珍 嘅， 系 啦。 嗱，除咗呢样嘢，头先阿小珍都讲过啦。钟馗，都系 收妖 收妖嘅吓。钟馗咧，其实系咪？ 你可唔可以揾次咧讲钟馗嘅故事啊？ 可以啊，而家即刻讲俾你听都得啊。钟馗其实系一个好叻嘅人嚟嘅，不过佢好可惜，佢个样真系生得古灵精怪啲啦，唔好话佢丑啦。 都唔系啊，我觉得几有型， 粗眉 嘅， 系 啊，粗眉 有啲须啊咁啊嘛， 系啊， 晒出嚟噶。 系啊，但系喺嗰个年代咧，啲人就觉得佢好丑样嘅。嗰个年代 即系唔兴， 唔兴。但系呢个人好叻嘅，咁佢有一次咧，佢系考试喎，哇，考得好好成绩。 考咩事啊？ 考科举， 即系状元嗰啲。老师 考老师， 咁佢系考到好好，一路考到上去，哇，考第一，中咗状元。 我知啦，因为嫌佢丑样。 冇错，皇帝一睇， 咩皇帝嚟噶？ 我一阵话俾你听。 好啊， 一睇觉得佢好丑， 呢个卖相唔得。 唔得，因为佢觉得咧，哇！如果响 行出嚟， 文武百官行 走咗咁嘅样， 亲人啦， 系啦，咁真系唔好睇。其实呢个见仁见智啦，所谓好唔好睇。 系啊，我都觉得系。 咁跟住，其实个王， 所以佢讲呢古仔好用力啊！善哉善哉， 我冇讲咩，我冇讲乜嘢嗬。 唔系你讲，你后边有只鸟。 我个背后灵， 其实个皇帝都 OK 嘅，即系佢谂下谂下都 OK 啦。只不过有一个宰相，佢觉得喂唔好啦，呢个即系会影响我哋成个 image 咯。 嗯， 咁点啊？ 唔抵得佢啊！个宰相一定系。 咁你知唔知啊？你估下啊钟馗做咗件咩事？ 钟馗做咗件咩事？ 系，即系如果 即系人哋嫌弃佢， 系啦，哇！你太丑样啦，梁生，你唔可以做状元， 佢做傻事。 啊！佢冇做傻事， 佢走， 佢归隐山林， 唔系。 嗰样嘢我哋会唔会做噶？ 我因为要 我哋唔会做，我咁样啊，我应该 佢令到呢个 冇放过呢个宰相， 冇错啦，令到呢个宰相消失， 锯佢 系真系锯咗佢，哇！成个 朝 系啊， 又唔使 唔知点啊，都惨咯。 后尾咧 成为阶下囚。 自殺啦。 嗱，咁咪做傻事咯。 於是咧，個皇帝咧就追封佢，以呢個狀元嘅規格去撞佢。 可能個皇帝都唔係好。 此風不可長， 對呢個彩色都唔係咁 慘嚟啊！ 呢啲係真係唔好 故事嚟嘅，故事嚟嘅。 此風不可長， 係 啊。 咁但係佢都未講佢點解會捉鬼咧？即係佢死咗。 追封咗之後咧，就覺得佢個樣咧好似好勁咁，佢其實 好正氣淋漓， 係啊，好正氣啊，覺得佢正氣啊。 老師，老師，係咁，其實佢從來冇捉過鬼啊， 冇啊， 只不過佢個樣生得怪。 吓原来 后来系啊，因为啲人觉得佢正气啊个样，将佢画咗幅画啊。 咁文天祥够正气啦。 系啊， 阿祥哥唔系搞呢啲嘢啊。 咁咪系咯。 阿祥哥着身 又做过嘢， 翻开又为首啊，祥哥唱。 吓！旧同学换十年未见谁有，未满人生分享。困惑里未发现我大致方向，学长能将睡没疑惑奔向美好前程万里，开心一仗何时我会有我天空，遥遥望着我看星空，竭力去找昼夜去想，沙漠于这个城市没有印象，回头看看发觉一夜蹉跎，眨眨眼就流过，我愿我在跌撞里或有谁明白我，伴我唱和， 马老师啊，我头先咧查翻啲网上咧，佢话咧钟馗咧因为不受朝廷重用啦，咁啊自杀啦，死咗之后成为神啊，专捉恶鬼啊，咁所以咧就封咗佢为一个叫专捉鬼嘅神仙咁样啊，即系不过呢个发生喺佢死咗之后嘅事噶啦，即系咁啊，即系你前面佢都啱嘅，即系朝廷不重用，咁佢就自杀死咗，死咗之后咧就专捉恶鬼啊。 嗯， 就 系 咁。 唔系，佢都啱啊， 系咯， 佢啱啊。不过我只不过觉得嘅就，我以为佢生前嘅就佢捉过恶鬼，所以嘅就系佢乜都冇做过嘛。 佢冇啊， 只不过就佢死咗之后， 死咗之后翻咗个职位俾佢， 翻咗职位俾佢， 你就负责捉鬼啦。 跟住你见到个样，哇， 正气啊！嗯，你惊唔惊？你望住我惊唔惊？ 惊。捉马，你系捉马，同埋钟馗个名咧，原来一种嘅捉鬼嘅法器啊，一种器名叫钟馗，钟就系终结个钟，葵就葵花个葵啊。嘅谐音嚟嘅，即系一种捉鬼嘅法器，就用咗呢种法器嘅名字，用咗落佢度啦，咁样。 咁都唔关佢事啊， 都唔关佢事啊。 件事都佢都乜都冇做过， 系啊， 佢只不过系，仲要系咁样，此风不可长， 唔可以乱嚟， 唔可以因为人哋 系啊， 你自己咁样啊， 系啊， 所以你好惊， 我唔中意佢咁，我唔接受。 高古啊，高文，今日讲完妖怪啦，翻嚟我哋继续讲下电影，翻嚟再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已经踏上全面复常的康庄大道，特区政府官员全面把握机会，积极出访内地和海外，加强推广香港独特优势，吸引多元人才和策略企业来港。陈国基在广州出席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服务高质量发展大会，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特区政府的各项措施推出以来反应热烈，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至今已经收到超过10,000份申请，当中处理了8,000多份，90%成功获批。他說國家今日開始在大灣區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新措施將便利大灣區內地人才南下到香港，為打通大灣區的人流注入新動力。聯合醫院手術燈墮下事件，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袁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事發後已經檢查同一型號共29支手術燈，發現當中12支 部分螺丝松，已经停止有关手术灯，直至完成更换螺丝，并会加强巡查，每两星期检查一次有关手术灯。他说出现螺丝松的12支手术灯来自四个联网的不同医院，其中联合医院涉及5支。他又说大约有200多支手术灯来自同一供应商，涉及不同型号，预料今日会完成检查。至于涉及其他供应商的手术灯，预料几日内完成巡查。至于会否涉及人为或工程因素，医管局话暂时睇唔到有特别情况，会从螺丝批次物料、维修保养等方向调查。大家乐集团旗下嘅学校午膳供应商活力午餐，因为早前有学童进食饭盒后不适，今明两日暂停向学校供应午饭，以检视产制工序。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教联会副会长邓飞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学生膳食问题，认同要先暂停活力午餐的午饭供应。他说有待当局加快检查，了解事件成因。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香港工程科学院国际湾区高峰论坛致辞时说，大湾区的九个广东省城市总人口是香港的10倍，相关生产总值亦是本港的4倍几，认为香港要把握机遇和邻近城市合作，从中获益。他说香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提升技能，做好网络建设。不过他提到要留意当中的影响，举例说在长隆水上乐园的竞争下，本港的海洋公园面临挑战。梁振英又说西九高铁站为往返两地提供便利，他认为大家应该尽快回内地了解更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下周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60点，升142点，成交金额5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3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0.98升1毫，腾讯控股374.6升8毫，恒生中国企业71.16升5毫，阿里巴巴99.6升1.5毫，中移动59.2升1.85毫，南方恒生科技4.23升3仙，美团146.6升2.4，比亚迪股份225元跌4.6，工商银行4.01升1仙，友邦保险83.9升2.5毫。美元兑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34.32，瑞士法郎0.925，加元1.348，人民幣6.868，英磅對美元1.203，歐元對美元1.068，澳元對美元0.689，新西蘭元對美元0.624。日經平均指數報27515点，升3点。港金报1721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07美元，卖出184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个骨干咧就围绕翻白雪公主，有边三个人物啊？有国王啦，有嗰个邪恶嘅皇后啦，有白雪公主啦咁嘅样。里边有少少嘅情节都系有一样嘅，譬如话嗰个皇后会扮咗一个巫婆啦，俾个苹果佢食，跟住佢就即系唔喐得啦咁嘅样。除此之外，全部嘢都唔同嘅，包括咧。首先我一个 casting 先都几个 casting 其实都几吸引嘅，有薛哥列韦花啦，即系呢个异形嗰个女主角，做嗰个邪恶嘅皇后。另外咧有呢一个 Jurassic Park 呢个侏罗纪公园嘅森尼尔嗰个做博士嗰个咧，但系圆边冇嗰个系做国王，但系喺呢个戏里边咧，国王系冇戏好做嘅，基本上都唔关佢事。嚟嚟去去咧就系讲个白雪公主啦，同埋邪恶皇后嗰个斗法啦咁样。但系戏里边好多嘅情节改到。即系你完全唔认得噶，唔好似唔系嗰套戏咁。 有冇七个小矮人啊？ 嗱，我啱想讲，佢走去森林里边咧，佢遇到唔系七个小矮人，系七个矿工。但系呢啲矿工咧，就系嗰啲形容好即系好猥琐啊。其中有一个仲想即系非礼佢啊咁样，即系完全同 哇真 系 好暗黑， 好暗黑嘅 故事系唔同嘅， 完全同个原著系完全唔同嘅，包括白雪公主咧。讲佢细细个嘅时候咧，当呢个新妈妈嚟到咧，佢好唔中意呢个妈妈，包括搵水泼妈妈啊咁样，即系佢唔系原著嗰个咁可爱啊，咁即系咁受受欺凌。 你唔可以讲话系来自白雪公主个故事，可你咁咪得啊？ 完全反转 系啊，反转晒， 反转晒嘅系啦，咁都有个魔镜嘅，咁嘅 系啦，佢净系攞咗个魔镜， 佢攞晒嗰啲人物 大郎 性格， 大郎系啦，性格都有啲唔同啊。因为薛哥列韦花咧，本来对呢个女好好嘅，仲成日想修补呢个后母同女嘅关系， 唔系白雪公主， 直至后来佢自己有个 BB。点知 Miss Carrie 死咗，咁佢性格大变啦，就变成一个好邪恶嘅皇后啦。咁咯，咁如果大家中意睇 Snow White 睇呢套戏，其实咧个感情系转移唔到嘅，因为佢系真系好唔同嘅。如果你中意睇翻咧啲比较暗黑啲嘅、奇怪啲嘅，里边都有啲即系点讲咧，都有嗰、那个 有啲邪恶、 啊，有啲邪恶嘅，系即系有少少刺激嘅，但系就唔好当系 Snow White 咁去睇。 唔啱我呢啲纯洁小心灵， 我明嘅，我明嘅。 你睇睇下小鹿斑比嘅咩？小姐与流民都好难。 系啦，咁啊，大家都 小姐与流民有流民呢两个字，我都唔睇， 太粗俗啦。 搞错， 叫咩？叫雪姑妻有个名字， 佢叫 Snow White，A Tale of Terror， 一个恐怖的故事吓，暗黑版嘅雪姑妻。如果大家就唔介意嗰套古仔嘅人物同埋里边啲情节系完全有八成都唔同嘅咧，都可以睇呢个新版嘅童话故事嘅。 好啦，我要介绍一部日本嘅电影啊，其实我唔记得咗个年份啦，但系应该都唔系一套新嘅电影嚟嘅。咁我点解会睇呢一套电影呢？系因为来自一本嘅文学嘅作品，佢系一个推理小说，作者咧就叫做吉田修一。咁而佢写咗有好多有关于嘅就系，譬如可能系恶与人之间嘅距离，被害者加害者之间究竟大家一定要深思嘅一啲咁嘅题材嘅嘢嘅。咁而佢呢一本嘅话，我觉得系咁多本当中嘅话系最精彩嘅，个名叫做《恶人》。咁亦都好似标明咗嘅就系话，即系究竟其实系咪就系一啲会加害人哋嘅人，佢真系一个恶人呢？而系我觉得佢有一啲深度同埋有一啲嘅厚度嘅，就系话其实每一个人去做呢啲嘢嘅话，可能背后都会有一啲嘅故事。好啦，咁其实喺演员阵容方面嘅话咧，非常之吸引，妻夫睦冲。又繼續見到有幾靚女，有幾靚仔啦。咁而咧就係靚女嘅咧就係有呢一個嘅就係深津繪里啦，同埋嘅就係滿島光。滿島光大家一定會識嘅，就係而家 First Love 嗰個女主角。但係嗰陣時候嘅話咧，佢仲係好清潔，同埋係比較就係細個啲嘅。仲有就係有樹木希林等等嘅。好啦，咁其實個推理小説嘅話係非常之好睇，而引到我就會睇埋佢呢一套嘅電影，再加埋頭先我所講嘅陣容嘅話，更經不得之了。裡面嘅配樂嗰位都係來自久石讓。 哇！呢、這個係 咪好犀利啊？而且就是自己吉田修一他在知道賣了這個版權給人要拍的時候的話，他自己也要拿回來做這個編劇，因為他怕你寫到他那個、 改到 有時會改到七彩的、 啊啊、 那你想想，其實大家都是非常嚴陣以待去對付他自己這個小說、因為他自己都對於自己這個寫的小說是非常滿意、好了，那其實妻夫睦衷也是看完之後的話是舉手我一定要做裡面的一個男主角，但是妻夫睦衷大家都知道佢不嬲系一个阳光少年，但系佢里面嘅呢一个男主角嘅话，其实系一个低下层。 做嗰啲木工、做嗰啲苦工嘅一個人嚟嘅、嗯。所以其實佢裏面係一改佢自己以往所做嘅形象。 幾好啊！有挑戰， 係咪幾好？佢、嗯、有挑戰， 要擺低佢靚仔 樣，要擺低佢自己嘅靚仔樣。 繼續好靚仔啊！ 但係我就覺得就係咁樣唔好，因為佢就算點樣都好嘅話，我都會被帶翻入去嘅就係、是、妻夫木春佢完美嘅形象、嗯。有時有某啲嘢嘅話，就反而冇咗嗰種小説裡面嘅嗰種低下層嘅嗰啲粗礦啊，或者係嗰啲咁樣嘅嘢，太靚啦佢。咁一個係明星嘅包袱嚟嘅。好啦，咁故事要讲到嘅就係乜嘢呢？讲到嘅就係妻夫木聪佢所饰演嘅就叫做右一，佢就係一个嗰啲木工嚟嘅，过住啲日复一日嘅日子。佢呢冇办法，因为其实喺小说里面嘅话佢唔係一个靓仔啦，而且係一啲低下层一啲即係工作嘅人啦，所以佢要喺交友网站嗰度呢就认识一啲女子。先认识咗就係一个从事保险业嘅一个人叫做佳乃，而佳乃呢就是一般嗰啲上班族嚟嘅，而且追求名牌，即係你都会见到啲咁嘅女仔啦。 包啦。 名牌嘅包包啦，希望自己可以识到一个有钱等等啦，呢啲咁样一啲咁样嘅女子啦，所以佢会从事援交嘅、嗯，但系系冇人知嘅、哦。OK， 好啦，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佢就认识咗一个青年才俊就大学生叫做龟吾。开始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佳乃咧本嚟系约咗呢个右一嘅，点不知因为咧就系呢一个嘅大学生就约佢出街，咁跟住咧佢就唔记得咗约咗佢啦。点、嗯、不知嘅就系因为咧佢哋嘅约会。在之前的话呢，这个女仔就吃了一些大蒜的饺子、嗯、上了去这个大学生的车的时候，就搞到她整架车一阵味，她突然觉得她很厌恶。其实这个大学生、 会的，会的， 会不会这样的？ 其实都会的，真的。 即是你一秒嘴的所有东西都。 两下走回来。 她又不停地说东西，跟着她就全架跑车就是这阵味。佢覺得其實佢不嬲，其實呢個大學生都唔係中意佢嘅，就覺得佢好庸俗啊！一時之間佢無端端就係咁嗱，有時往往一啲事發生、嗯、就係因為咁樣嘅啫、啊，你覺得好荒謬噶，佢、嗯、就踢咗佢落車喺、嗯、荒山野嶺，我踢咗佢落車。咁我頭先咪講咗話佢原本係約咗呢個右一嘅，咁呢個右一咪跟一路都跟住佢。咁就喺荒山野岭嘅上面嘅时候嘅话咧， 执翻佢， 误杀咗佢。 哦，点解会误杀 咗佳乃？唔系误杀咗个女仔。咁、 okay, 呢、okay, okay. 件事就开始埋下一啲嘅、啊，就系翻唔到转头嘅嘢啦。好啦，咁又一咧，亦都继续咧，就喺呢个交友嘅网站嗰度咧，认识咗嘅就系深津绘里所饰演嘅光代呢一个女仔嘅话咧，系一个好痴情嘅女仔。佢自愿同佢一齐亡命天涯，咁、嗯、就去咗一个地方嗰度咧，大家就一齐住。咁、嗯、但系当然啦，周围社会嘅话都会觉得嘅就系佢哋两个其实基本上都系杀人犯。咁、嗯、但系其实对于嗰个女仔嚟讲嘅话，佢咩都冇做过噶嘛。咁但系到最后尾嘅时候，当啲警察真系要去捉佢哋嘅时候嘅话，究竟又一做啲咩嘢而去令到嘅就系嗰个女仔完全可以脱身呢？其实是一种爱的表现的、 嗯、 我觉得这些位置是很动人的、嗯啊、你看得很细、嗯嗯嗯、其实我想里面的话他还有很多东西的交代的，就是比如可能有一他自己的不开心的童年、他和妈妈之间的关系，一手凑大他的外婆、也都有一些故事他有带到的、啊、还有就是佳乃他做一个援交的少女又怎样呢、嗯、但是问题是在于就是说在这个世界社会不接受他的时候的话，有一个很锡他的爸爸，到佢走咗嘅时候嘅话，佢爸爸要去接受自己嘅女，一个如珠如宝嘅女，其实佢一个援交嘅少女，嗯、即系呢啲咁嘅人性嘅刻画，其实喺里面系有交代，系有写到嘅、嗯 嗯。好 啦，咁有各自唔同嘅挣扎，系咪？有各自唔同嘅故事。对于一啲嘅就系喺个社会上面一啲所谓叫做受害者或者系加害者，其实佢都有呢啲嘅探讨嘅。究竟边个先至系恶人咧？系、 嗯、 咪？系一个好冷淡嘅大学生，如果唔系佢，其实佢唔会发生呢啲咁嘅事嘅、嗯。就系有时往往就会系咁样走上一条不归路，即系连串发生嘅事嘅话，会令到你思考嘅就系乜嘢系善，乜嘢系恶。其实有啲嘢佢都系为势所逼嘅。咁、嗯、我觉得系精彩嘅。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书好睇定系电影好睇啊？ 绝对系书。 咁即系如果我睇咧，我睇书先好。 你睇咗书先会好啲，因为我觉得个电影首先我哋两个几钟有啲吃力嘅、哦，但系书嘅 佢跟咗原著几多，即系叫我相似度、 有冇神髓啊？ 佢有嘅，有啲神髓嘅，但系书。书嘅描述系会更加精辟动。 我谂因为睇书咧，你幻想力系帮到好多，即系个幻想空间大好多。 佢已经算系咁嘅，因为有靓仔靓女，系、嗯、啊咁咯。好， 好，到我啦。 小杨嘢， 今日咧介绍呢套戏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就系、是、上个礼拜咧睇咗佢哋优先场啊。咁、 嗯、 咧就系个名咧叫做亲密。咁英文名咧叫 Close 啊，咁咧好勁喎呢套戲，因為係上年已經即係喺其他國家已經做咗首映啦。咁、佢就已經上年嘅康城影展咧已經奪得呢個評審團大獎啊，而今年喺第95屆嘅 Oscar 金像獎、奧斯卡金像獎咧，亦都提名呢一個最佳國際影片獎。咁、 之後呢幾個月就會知道究竟佢攞唔攞到呢個獎噶啦。 乜嘢電影啊？ 係啦，呢套戲咧就係三國嘅合拍片啦，即係三個國家嚟自法國啦、比利時同埋荷蘭嘅。咁咧個劇情講乜咧？其實就係講兩個男主角，咁啊兩個都係第一次拍電影，係13歲嘅小朋友啦。 咩國籍啊？呢兩個小朋友？ 應該係比利時啊，其中一個就是比利時，另外一個我就唔記得咗啦。 即係歐洲， 係啦，就係歐洲嘅男仔。咁你知道啦，兩個小朋友嗰啲眼神咧，真係好靚啊！嗰啲瞳孔嘅顏色咧，你會覺得咧，即係其中一個原因啊，點一個導演會揀即係A 男仔同 B 男仔，我叫做佢有分享過點解要揀 A 男仔咧？佢覺得 A 男仔 casting 嘅時候咧，佢隻眼咧好似睇到一個世界啊！喺佢隻眼裏面睇到個世界，即係我自己睇呢套戲咧，佢個男仔個 A 男仔個隻眼真係 好晶瑩啊嘛！ 你望下我對眼， 哇！完全係零啊，完全係唔似啊！係啊，咁樣講， 佢打 呢套戲講乜嘢先？嗱，咁頭先講有 A、B 兩個男主角啦，佢哋13歲嘅時候咧，其實講佢哋由細到大咧都係好朋友嘅，嗰種好朋友的感覺咧真係好似親人咁樣，即係成日會挨挨掹掹啦，喺個田園度玩捉伊恩啦，亦都會喺大家嘅屋企彼此會瞓埋同一張牀瞓覺嘅。但佢哋真係純友誼嘅啫，冇任何嘅一啲愛情元素，係非分之上嘅。咁但係咧，當我哋轉入一個中學嘅時候咧，咁有一日小息咧，有班同學仔傾緊偈嘅時候咧，個女同學就問啦：其實你哋兩個咧咁熟咧，成日黐埋一齊又摸手摸腳咧，即係佢哋好多身體接觸嘅。佢哋兩個咪一齊拍拖啊？咪基嘅咁樣講。咁嗰度男仔 A 同學咧就覺得好大反應啦嚇、啊！我哋係好朋友嚟喎，點會覺得即係諗埋啲咁嘅嘢咧？咁、自此之後咧，阿 A 咧就好刻意去迴避 B 嘅，即係譬如佢哋平時放學會一齊玩。好似又特登走開， 佢唔想人哋有咁嘅感覺， 佢唔想人哋咁嘅感覺，因為大家都知道一入青春期嘅男仔好注意朋輩嘅一啲嘅 comment 嗰啲言論嘅嘛。咁直到有一次咧，佢哋即係譬如佢哋會一齊翻學嘅時候咧，會一齊約埋去踩單車翻學嘅。咁有一日咧，朝頭早咧，阿 A 咧就特登早出門口，就特登唔等阿 B。咁阿 B 就問啦，翻學之後就問點解頭先今日你唔等我嘅？咁阿 A 就好懶懶閒咁樣講啦，其實都好小事啫嘛，做咩你咁大反應咧？咁阿 B 聽到呢句説話咧就好嬲啦，因為覺得我對你係咁好朋友，點解你可以即係用一個咁無情嘅態度去回答我咧？咁之後咧，佢就喺當住咁多同學仔嘅面前喺個操場上面咧，就大打出手，就同阿 A 打交。咁當然老師會攔咗啦。咁但係自此之後咧，大家就陷入呢個冷戰嘅情況啦。最後啦，喺即係都未到，係去到呢個電影嘅一半嘅。咁有一次咧，佢哋就去學校旅行。咁阿 B 咧就冇去到呢一個旅行嘅。但係當你回程嘅時候咧，所有家長都喺曬操場上面等大家翻嚟。咁但係 A 就覺得係啦，心妙即係大有不妙啦，因為平時唔會有咁多家長喺度噶嘛。原來咧，阿 B 點解冇出席呢個旅行咧？原來佢屋企了结咗自己生命，自杀。但系嚟到呢一度咧，戏咧只系去到一半啫。 哇！钻入直路啦， 冇错。 拆解。 我嗰阵时睇，我觉得哇死啦！其中一个男主角已经死咗咯。点样 last 落去啊？套戏因为去到一半啫。咁原来咧之后先系最好睇嘅部分，就系等我哋感受一下究竟 A 面对阿 B 自杀咗，咁即系大家自己都有份嘅嘛，系咪？自己一手造成噶嘛？一个好朋 友。 但系仲有佢屋企人咧，点样面对佢屋企人？ 妈妈。 冇错，点样面对阿 B 嘅妈妈？佢就。喺呢套戏嘅后一半咧，就完全会系一个自责啦，同埋都我睇落去都几痛苦嘅一个遭遇。 好沉郁喎，佢有。 嗱，佢哋嘅对白咧，其实就唔系好多嘅，但你会丝丝然咧，每一个场景咧，都会感受到一种好心酸嘅感觉。咁、但系成套戏拍得好靓，同埋呢两个男仔系做得非常之好，系、好多感情嘅佢都做得好好， 系 啦，好睇，好睇， 系啊， 好到我介绍，又系一套日本电影嚟嘅，呢套日本电影咧就叫做《我的小天地》，讲一个 监制系 是之如 哇， 好嘢啊！呢个系讲一个土耳其库尔德族嘅移民家庭，因为个爸爸响土耳其嗰度咧，因为做咗啲反政府事被通缉，于是咧佢哋一家就以难民嘅身份就去到日本，咁日本就收留咗佢哋啦，就准佢哋限制活动咧，就是、一个叫奇玉园。就呢、這個就正正就喺呢個東京嘅隔離，隔咗一條河啫。咁佢成家人咧就係、是、一個爸爸帶住兩個女，一個仔，個仔比較細個啲嘅。咁因為個女咧，個女主角咧，南尼菜咧， 好靚， 好靚啊！真係， 係啊， 好靚。 十七八歲一個中學生，佢一個人就肩負起媽媽家姐嘅責任，因為佢爸爸係一個好傳統嘅庫爾德族人，佢哋食飯就鋪曬啲嘢喺地下，即係好傳統嘅中東嘅 family，又要祈禱啊等等。咁但係呢個女主角咧已經融入咗日本文化，佢好中意，佢想做日本人。 咁佢都做起一個橋梁，就係幫當地一啲庫爾德族人咧去做翻譯啊等等。本來咧相安無事，但係咧個爸爸都幾強勢，因為佢個爸爸其實好想佢啲仔女咧可以 stay 喺日本，但係與此同時佢都好掛住個家鄉。因為曾經跟個女講，你記唔記得我哋屋企門前種咗幾棵樹啊？我記得嗰啲樹咧，其實就代表你哋嘅啦。嗰啲樹咧，我希望佢哋咧去發高長大，但係個媽媽冇咗噶啦。咁但係咧呢、這個時候咧，個女仔咧讀中學咧，佢又去揾兼職做，就去一個便利店嗰度做兼職，識咗嗰個男仔，那個男仔又中學生，兩個好好，即係好啲小情侶咁樣樣。咁而呢間便利店咧就係、是、呢個男仔嘅舅父開嘅。咁後來咧，因為咧原來所有嘅難民係唔可以工作嘅，佢爸爸做一啲貨車司機，就俾人捉到，就運咗響嗰啲拘留所嗰度，運幾耐唔知，可能一年、兩年、十年。咁其實咧，嗰個女主角咧，開始好擔心，佢要肩負起所有嘅工作。有人嚟催收租，喂，俾租咯喎！咁佢做嗰個工作喺便利店嗰度咧，其實唔係揾好多錢。咁佢都其實同個男仔都幾好嘅，去咗佢媽媽個男仔媽媽屋企食飯。個媽媽問：你係咩人啊？佢其實一路之前呃人哋，佢係德國人嘅。咁後來佢覺得唔好啦，就講其實我係難民嚟嘅。佢媽媽就開始叫個仔， 唔中意佢， 唔中意。個男仔曾經話：不如我帶你去東京玩。女仔話：好。兩個踩住單車去到橋嘅中間，寫住東京呢嗰條界線，呢邊就東京，呢邊就奇玉。兩個女仔過唔到去，唔敢過去，因為講到明你係難民，唔可以過去。如果你過咗去咧， 可以離開奇玉 嘅咧，捉到咧又好似佢爸爸咁樣被困住 啦。 佢兩個咧就打咗個手掌印喺嗰度。後來過咗去之後咧，兩個手掌印都冇埋。有個公告貼咗喺度，唔准塗污公物，好好睇。 哇！好浪漫啊！ 好浪漫。後來佢冇一份便利店嘅工啦，因為佢媽媽逼佢嗰個舅父唔好請個女仔。咁、那個女仔為咗生活，佢嘗試跟一個同學去做援交，好似頭先你咁講，去卡拉 OK 陪人哋唱歌，唱歌攬有幾多錢啊，石有幾多錢啊，等等，好好睇呢套戲。個結局係點咧？我覺得可以留待大家去發掘。 好， 誠意推介。 好 ，thank you。好啦，十二點新聞報告，翻嚟仲有 淑女關注組。 阿蘭嚟咗未啊？ 嚟咗啦。 打草籃先。哎呀，瘦咗喎。 上緊網先。 时辰未到，似水点散下落花变朝露。若如若时来运到，水点经过瀑布，万人赞好。缺一门，你尚有声门，能不管。离合注定你定悲欢，忘记他方此为忘密码，无密码方可以忘记他。 陈奕迅嘅盲婚哑嫁，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廿一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4%。翻嚟会听咧十二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然之后就会有今日淑女关注组。 建复常嘅康庄大道，特区政府官员全面把握机会，积极出访内地同海外，加强推广香港独特优势，吸引多元人才同埋策略企业来港。陈国基在广州出席第一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服务高质量发展大会，他在开幕仪式致辞时说，特区政府的各项措施推出以来反应热烈，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至今收到超过1万份申请，当中处理了8000多份，九成多成功获批。他说国家今日开始在 大灣區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新措施將便利大灣區內地人才南下香港，為打通大灣區的人流注入新動力。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天晴，下午乾燥，吹和緩東北風，稍後轉吹清勁東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乾燥，早上清涼，星期二和星期三風勢頗大。現時氣温21度，相對濕度5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0891点，升172点，成交金额5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55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03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蚊，升1.2。腾讯控股375.2，升4。恒生中国企业71.2，六升6毫；阿里巴巴99.85，升4毫；中移动59.15，升8；美团146.8，升2.6；南方恒生科技4.24，升4仙；比亚迪股份224.8，跌4.8；工商银行4.03，升3仙；友邦保险83.9，升2.5。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26，英磅9.412，瑞士法郎8.461，澳元是5.39，加元5.806，新西蘭元4.881，歐元是8.3612，每百日元對港元5.8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7.764。日經平均指數報27520点，升7点。港金报1721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2.57美元，卖出184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喺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啦，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茶果岭道去返观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 海水抽水站对出，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寿山村道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和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上斜方向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讲就终身美丽， 好好记得我们之间的每个时刻。 狮子山下，我们之间第二季麻辣咖喱。 就算光阴太短， 麻辣还麻辣，咖喱还咖喱。 兩樣嘢都唔拉更嘅，點樣去拉埋一齊啫？ 印度男仔究竟點樣得到思想傳統嘅未來外母歡心？ 鄧建宏執導， 陳嘉宏、陳桂芬、李隆基主演， 石永利、鍾舒曼友情客串。 2月25日星期六晚9点，港台電視31。 我們之間， 我做生意買乜嘢唔買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老闆，但係法例規定，無論僱員全職定兼職。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我是都不买，耐得我什么好啊？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丰收快活人。 现今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哋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嘅关注组当中，我哋只系关注我哋关注嘅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阿兰你 早晨啊！ 早晨咧、 啊，早晨马家姐。 真的瘦一点喎， 系啊， 就算如果唔系嘅，都好似冇咁实， 可能件衫嘅效果都有嘅。 我都觉得系啊， 先 系啊，我连续两日同佢情侣装，好惊， 心有灵犀， 系上个礼拜五啊， 皮褛 啊， 今日又系全黑， 全黑， 哎呀，唔好成日都跟人哋着衫啦，我真唔知点同人哋解释我同你之间嘅关系啊。咦？但系今日你嘅婚礼就同佢撞衫， 唉，好复杂， 好复杂，你又 讲关 系， 系 啊，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唔好讲啦，五个关系都就嚟紧啦， 系啊，其实我同佢 开始咗噶啦，有拖手仔啊，上礼拜， 我知啊，我见到啊，系啊，唉，真系都唔知，都惊人哋食得唔够饱， 系啊， 好啦，嗱，咁啊，先嚟嘅话咧，就要同大家要有一个介绍嘅，咁啊，就系话咧，马家姐已经开始进入紧咧，就系佢而家呢个嘅就系减重计划嘅。好啦，咁啊，嗰种情况系点样嘅话，都嚟一个少少嘅，系啦，同大家交代一下先。 开始咧，就每日坚持嚟行40到50分钟嘅， 非常好， 非常好 嘅计划，影 响埋我添啊！你 系我去到寻日都日日都有行嘅，系啦，每一日都坚持嘅。 4点开始嘛，我知啊。 唔一定啦，而家如果星期六日就唔一定啦。 O K， 会早啲， 系啦， 好好啊。 食嘢嗰方面都 keep 住嘅，唯一曾經阿蘭咧 keep 住食咯， 係啊， 唔好除咗行之外就係食， 係我哋 好啦嘛， 唔係我哋想講翻，即係我哋通常食嘢咧就即係70% 啦，佔運動咧通常佔30%，即係我睇翻個比例，我講翻個重點，你好咩啊？ 咪茶要 唔係啊？你冇咁快啦，唔快嬲。我以前都試過有一個嘅就係個 instructor， 佢都係咁講嘅，佢話。其实咧，唔好旨意嘅就系用运动嚟去减肥。其实咧系食嘢系重要过系啦，即系你食啲咩入去嘅话系紧要嘅。 寻日开始我同我阿妈讲啦，我以后规定系食一碗饭。你食就有剩嗰啲我都唔会食 你平时食两碗嘅咩？ 唔系，如果有剩嗰啲 饭，我食晒，可能食三碗， 冇错啊， 冇三碗， 好好啊，我真系掌声你， 好非常好， 系咪啊？ 系啊， 系啦，但我觉得水我仲未饮得够多，我会争取再饮多。 关唔关事啊？饮水啊，懒 关。非常關， 為 因為我哋人體咧其實70% 係水分嚟噶嘛，你諗下你水唔夠，你又飲咖啡係咪？又飲茶，我叫佢記錄低嗰個飲水水分個記錄啦，佢就答我飲茶很多，咁我點？你可以 飲汽水， 係啦， 半罐，半 罐有氣有糖的汽水， 搞錯你。 唔係啊，因為尋日我買咗半隻燒鵝俾我媽，咁啊晏晝咧，哇熱辣辣，咁我梗係食啦，食咗食啲先啦，因為到夜晚冇咁好食噶啦嘛， 趁熱，咁有冇去咗啲皮啊？ 冇。我几诚实，最好味嘅皮啊嘛，但系嗰啲肥膏我就冇食啦， 系 即系皮同肉之间咪有时有啲肥膏 就掠翻出嚟， 哦咁好好， 平时 食埋， 平时食埋， 平时唔食，好耐冇食 埋骨添，平时 好啦噃。 咁其实若果系嘅话，系咪即系其实最好嘅就系去咗份皮啦？因为如果你唔系嘅话，你都唔会问啦， 系啊， 系咪？ 脂肪系佢去咗层脂肪都好好， 你 食 好 啲啦， 唔食皮好嘥， 系 嘅。 咁你食一两嚿咯，你食咗几多嚿啊？ 六嚿、 八嚿、 半隻， 买咗一隻烧。 你冇搞错，你点？ 佢冇写个份量，佢就系写烧鹅咯。 我知啊，我就所以我先问你啊嘛。 唔算好多， 唔算好多。我哋下次问翻佢个份量先， 份量都重要嘅， 非常重要。 食几多为之 OK 咧？你可以接受咧。 佢食咗，譬如烧鹅嘅，我哋当你可以食两嚿咯。系啊。你仲有其他噶嘛？即系话， 我想退出啦，我想退出啦。呢个 project 个重点系佢有其他嘢，佢唔系就系烧鹅，佢又写咗凉瓜、田鸡、又蒸鱼，佢咁多餸啊，唔系烧鹅，而家讲紧又粉角鲮鱼汤、苹果系啦，食苹果系好嘅，咁啊苹果身形啦，因为而家我哋要变翻佢做一个玲珑浮凸提子，佢又写嘅两粒。 因为好酸呢、啊、 提子怎会酸啊 好酸啊昨天我家姐买啲 cheap 嘢啊。 咁佢食嗰啲有冇问题啊 佢有寫菜嘅咁但係即係粉角我唔知佢有冇食粉角啦。 有啊。 有啊係咪 有啊有有。 咁即係粉角嘅话即係有菜有肉有鱼有生果其实都係 ok 嘅。即係佢唔係话斋食烧鹅咁样。 但係个量都紧要㗎嘛。 係好紧要佢冇寫量啦。咁飲茶就有寫量嘅。即係譬如食咗两粒蒸牛肉啦。一个糯米包，跟住半碗叉烧饭，咁约摸计一计咧，佢嗰度都有大约516个卡路里。 O K 啦， 咁 O K 嘅，系 啊， 正常嘅 O K 啦， 系啊，都 O K， 系啊。但系今朝话自己食咗只糯米鸡啦，就因为糯米鸡比较大， 好邪恶， 见到佢有啲滞，个样都见到有啲滞。咁我哋当糯米鸡即系300几克嚟， 哎呀，唔好食啊！ 一个糯米鸡其实都犀利嘅，700几卡路里噶， 咁多嘅咩糯米鸡？ 是啊，因为糯米入面又有嗰啲即系， 我都觉得糯米唔健康。 因为糯米我哋讲个升糖指数系好高啦，即系你可能食完之后会滞啦，滞完之后好快肚饿啦，咁所以即系马家姐再加杯黑啡就冇问题嘅，即系两三个卡路里。 冇落糖嘅。 系啊，咁即系黑咖啡卡路里好低嘅，咁所以糯米鸡嗰方面咯。 系啊，哇，个糯米鸡原来700几，我从来都唔知，我以为400零咁样嘅咋。 我都觉得。 如果你话你1000几。嘅话，其实基本上去咗一半噶咯，好唔抵啊！ 仲有 啊， 糯米 鸡 里面有一嚿腊肠，我食埋啊！ 食埋添啊！ 有嚿肉啊，梗系食埋啦，有嚿冬菇， 就系包嗰啲荷叶， 荷叶冇食。荷叶我谂住快煲汤啊，快煲汤煲冬瓜。 咁即系一定唔得啦， 系 咪糯米鸡系， 或者你同 share 咯，即系三个咯，你咪200零咯，当你卡路里。如果 share 咗， 即系好少啫。 唔系你可以再配搭其他嘢嘛。 你唔好再叫我咁样样，我即刻退出呢个 project。 我唔系叫你咁样样，我就叫你个种类同埋个份量，因为我哋之后要磅咗佢之后先计得准确嘅份量啊，系咪啊？ 好啦，嗱，其实头先咧就经过咗我哋。頭先都係咁，已知道嘅就係呢一排食啲咩嘢啦，嚟飲茶等等啦，一個禮拜就兩次啦。咁跟住嘅就係食燒鵝嘅話，就唔講俾人聽究竟食份量幾多啦。咁咧就好啦。咁我哋睇下究竟佢今日係點樣咯。 好啊，好啊。 我哋先報告翻嘅就係第一次嘅時候嘅話咧，佢係42嘅。 上 個禮拜咧 就 係40.5，哦，即係點七？ 係40.7。 OK， 好啦。咁而家啦，就第三個禮拜啦。 佢而家 經過咗佢係啦，究竟又變成點樣咧？喂！你張相可以拍得好啲啊，因為上個禮拜好似冇著褲， 係 嗰張相好得人驚啊！ 樣好似真係 firm 咗啲， 係咧嗱，因為其實我目測咧，我係發覺嘅就係佢應該係冇之前咁漲嘅， 冇咁吊吊肥， 冇錯啦，個肚咧係似乎有冇瘦到咧？嗱，我估啊嚇，我估係瘦咗嘅， 啱啊，非常 瘦咗，我估39.7。 差唔多 39.7， 39.7， 哇， 好好啊， 而 耶！喂，我哋咧嗱，我想讲一样嘢，我哋每一次都系呢个时间段搏咧，我觉得又 fair 啲 ，consistent 嘛， 系咪应该要咁噶？ 系啊， 即系如果系嘅话，你都会咁样去。 即系可能夜晚又或者朝头早瞓醒又扁啲啊咁样。 啱， 哎呀，好好啊，每个礼拜都有， 真系 好 好。仲有穿， 你破咗四十啦， 系啊， 跌破四十耶， 好啊。我哋今日就去食烧鹅啦， 唔得佢琴日食咗啦，今日佢已经食咗糯米鸡啦，你晏昼食多啲菜啦。 我好后悔啊，今朝食糯米鸡， 咁又要 咁又食， 唔系因为我唉去到嗰间嘢，我一拣嗰啲即系冇乜胃口，我唔想食五香肉丁面、啊。 哦，既然系咁嘅话，不如就话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去饮茶嘅时候，我唔拣糯米鸡，我哋有啲咩选择 啦？ 好唔好啊？ 咁我哋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嘅。嗯，咁我哋好，首先又问一下你啲问题先啦。 请讲。 咁我哋咧就问一下牛肉烧卖、山竹牛肉、牛肉肠粉呢三个以件数为单位啦，边一个卡路里系最高嘅？ 牛肉烧卖同埋牛肉咩？ 山竹牛肉、 山竹牛肉有咩分别啊？ 系同埋牛肉肠粉、 牛肉烧卖咧，系新啲嘅。 诶，你谂翻个 size 喎，系啦。 你问紧我就系卡路里最低， 系最高。 最高，我最高山中牛肉， 系啦，山中牛肉啦。 其實因為牛肉腸粉長少少啊，咁所以係會多少少嘅。 好少餡啫喎，有啲 係啊，有啲冇㗎， 得兩粒牛肉嘅啫。 係啊，腸粉啊， 真 係 飲開茶啊，家姐， 你得唔正嗰嚿冇？ 我唔飲開茶，我都覺得我正嗌錯咗。 咪咯，到三楷嘅，三楷都有肉嘅， 未必平均啫。 咁其實邊個卡路里最高？ 咁其實咧。牛肉腸咪高少少嘅，但係一條有96啦，山竹牛肉都唔爭得幾遠嘅，一粒有88。 哇！ 係咁啊，牛肉燒賣因為細粒啲啊嘛，佢一粒大約係50咯。 OK， 即係如果你要揀嘅話咧，就寧願你係揀呢個就係牛肉燒賣啦。 牛肉燒賣個卡路里係啦，咁又問多一條先， 驚 包嘅。咁啊，叉燒包、素菜包、臘腸卷、瀨黃包、麻蓉包，邊個卡路里係最低？有叉烧包、素菜包、腊肠卷、奶黄包、麻蓉包、 素菜包、 麻蓉包、 素菜包，有冇啱？ 沙拉仔啱，醒啊嘛！呢啲就系叫做 睇个样子啦，有冇菜嘛？其他嗰啲冇啊，冇肉啫。 麻蓉咧， 系啊，麻蓉犀利噶， 糖嚟嘛， 麻蓉有芝麻啊嘛，系啦，即系 油啊嘛， 系啦。咁我哋麻蓉包一个咧有160卡路里啦， 哇，好高啊，算。 咁啊，奶黄包118，咁啊，腊肠卷系最高嘅229。 嗰嚿腊肠， 因为嚿腊肠嘛，你知啦，系啦。咁啊，素菜包最低啦，116。咁啊，叉烧包咧就系中挺啦，143。系啦，咁所以素菜包 要拣嘅话，我哋应该食乜嘢咧？ 素菜包， 素菜包， 但系唔系成日有素菜包嘅，我可以拣第二个嘅系咩咧？ 第二个咧就系其实系奶黄包系低啲嘅，因为佢细个啲啊。 我唔中意嗰种感。 咁你揀係，同埋我中意食鹹嘅。 係，咁你揀叉燒包 咯， 就唔好揀臘腸卷啦。 知道， 爭一半咁滯嘅。 好，係 啊。 咁其實飲茶嘅話，因為咧太多選擇啊，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嘅就係話，我可唔可以嘅就係有啲比較肥啲，或者個卡路里比較高啲，我就搭配一啲嘅就係冇咁高嘅。 冇錯。 咁啊，感覺上有一個平衡 咧。咁我哋咧就整咗三款咧叫500卡路里飲茶俾你揀嘅。 嚟啦， 佢又嚟啦。 一個咧就係叫 係啦，即係一人38蚊嗰啲。 我計你55。蚊啊，得唔得啊 ？match 翻你个打边炉， 钱唔系一个问题， 又好咩？ 真系好食噶嗱 ，OK， 俾佢讲， 你 睇嚟 个一龙虾饺四只食一粒啊， 唔系有好多选择嘅，我哋较为健康嘅选择先，有八样食物嘅，我哋有一粒虾饺，一粒豆苗饺，一粒香西饺，一粒鱼皮饺，一粒烧卖，一条牛肉肠粉，一粒红油抄手，一件排骨。 呢 個 係 咪都 OK 啊？ 係 啊， 係 啊， 我多得滯添， 加埋500多， 係500嗱，加埋 total 係496嘅， 咁少 係咪好抵啊？ 呢個好抵 啊，係啊， 但係呢個要成80蚊一人夾， 唔係你嗌多啲，你嗌十幾個人啊，可能真係。 呢個我要儲錢啊！ 呢個 OK 啦，有冇餐 第二個咧就係炸板嚟嘅，即係我想食煎炸嘢啦，咁有5隻。咁啊，一件炸鲮鱼球，一件春卷，一件煎芋头糕，一粒炸鲜奶，一件潮州粉果。咁 潮州粉果点解会入呢个？ 阿奶奶，你可唔可以唔好炸就全炸咧？ 佢咪有个粉果咯？ 有个粉果，得一粒粉果。 其实我哋头先嗰五样嘢咧，同之前嗰教卫健康版嘅八样嘢咧，个卡路里系一样嘅。 咁我寧願食第一個 啦，或者搭配下啦， 即 係 有啲炸，有啲唔炸 嘅嚟嘛，少少一嚿炸半嚿咯。 咁啊，即係唔炸嘅，但係高熱量版本你可以睇到啦。嗱，呢個$55應該食到嘅，就係臘腸卷一件加馬拉糕一件嘅，咁加埋已經係509卡路里啊。所以 即係呢兩樣嘢真係唔覺喎，你唔好話喎，尤其是馬 拉 糕 好多人唔覺㗎。 係啊， 唔中意食 馬拉糕點解會咁高卡路里咧？ 糖分好多啦。 佢係咩嚟㗎？黃色。 黃色咪落咗啲 黃糖 嗰啲咯，係啊，係啊，即係糖分係好高啊。咁所以我哋講話一件咧，大約120多克嘅時候咧，其實已經有280卡路，同埋油啦，油係 啊，同埋佢好大嚿㗎。係 啊，佢成個㗎嘛，即係你會拎起上你會油油地㗎嘛。 雖然是咁啫，但係佢鬆啊嘛，你咪會覺得就有時有啲空氣咬落去嘅話，你哦我就估唔到啊，即係馬拉糕要提防， 係 臘腸卷亦都係，係咪？ 咁又 翻 兩件已經係500啦，咁所以即係你會揀一二三啦，即係有三個選擇， 肯定 係 揀蝦餃啦。 咁其他啲都唔係好魔鬼啫，如果你聽你咁樣講，相比之下佢哋 相比之下好啲嘅， 係啦。有冇一啲真係唔好掂啊？頭先你所講嗰兩樣啦，再加埋嘅就係佢食嘅呢個糯米雞啦，仲有啲咩嘢其實最好就係避開。 大碟嘢有咩可以選擇或者最好避免啊？ 大碟嘅，你乾炒牛河就一定要盡量少啦。 福建炒飯啦， 即係炒粉啊、炒飯啊、炒面啊嗰啲，一定係落咗好多油，佢先令到 廚房一定係 粉啊、面啊、飯會分開噶嘛。 係啊， 係啊，係啊，咁所以炒嗰啲就盡量少啲。 湯 乜？湯乜嗰啲就相對嚟講就少啲嘅。你唔好飲個湯啦，因為尤其是你血壓高咧，你飲得太鹹咧就會影響到個血壓。即係一兩啖都唔會偷偷地飲， 唔會。 係咪又唔信？ 我即我你信我啦， 冇咁样，系啦， 我信你， 佢需要啲安慰嘅时候，就同阿你揸手啦， 系啦，佢唔信人嗰样， 好慢啦，有时 唔系我真系唔饮嗰啲汤， 真系唔 饮 噶， 唔饮， 即 系面嗰啲汤， 但 系 因 为 你中意饮汤， 点 解我会有啲唔信？ 唔系，嗰 个 系我。嗰個係我中意飲湯， 我都中意飲湯 嘅，我係會連嘅，就係總之所有嘅就湯面有，我咪食到我會飲曬，就算我就係食一個即食面都好，我 都 係飲曬，冇錯，咁我就覺得圓滿啦。 但係個杯面個杯你有冇嚼啊？ 食埋，同埋嗰塊鹽。 嗰塊鹽你刮下佢有抽獎嘅， 有時會中獎嘅。 哇！ 我 贏過架車啦！ 我知係唔好嘅，但係唔知點解我好中意飲湯， 好中意 整啲濕濕地嘅嘢啦，係咯，即係要戒啦，係咪？ 即係一啖起兩啖止咯。 我想問下茶咧，有冇話邊一隻茶會好啲啊？ 嗱，茶 冇所謂， 其實因為咧，你紅茶、黑茶嗰啲都係去即係幫你 去油嘅，即係補你嗰啲好啲啦。係 啊，係啊。咁但係茶我哋都唔計入水分嘅，因為佢係因為佢有咖啡因，你咖啡、奶茶、汽有。咖啡因的汽水、啊、能量飲品即是有咖啡因的嘢飲我哋都唔計入水分，因為係利尿啊，即係除非你飲花茶啊，冇乜咖啡因嘅茶，我哋就可以計入你個水分咯。 哦，反而茶原來 係啊，你話大量飲茶，所以我都 ignore 嗰個水分， 即係等於冇飲過咁滯， 更加令到 唔係啊 ，no， 更加令到你身體個水分流失 啊 嘛，咁咪乾咯，個人望落去咪乾咯，啲皮膚咪炒咯， 咪就係啦。你都係想你好嘅話，我哋都幾勞氣 噶嘛，令到你摸上。 好啦，嗱咁啊，剩翻个时间真系无多，剩翻系两分钟。如果系嘅话咧，有冇另外嘅一啲好嘅配方或者食谱推介俾我哋咧？ 我哋整一个绿色嘅 pancake 啦，咁啊有麦皮啦、菠菜，用呢个燕麦奶加啲苹果酱，有蛋啦、泡打粉， 唔好心机 呢个橄榄油，好食嘅。咁我哋先将麦皮即系打匀、搅匀佢，即系变咗粉啦，就加晒所有头先讲嘅材料落去。 做得咁啊！ 咁跟住咧就用个即系不粘镬，用中火咧咁样落少少油啦，咁就倒啲头先我哋打匀咗嘅粉浆落去，咁啊煎大约两至三分钟，咁啊可以上 打匀咗， 就系煎翻醒佢咯。 煎佢两巴， 梗系唔系啊！ 煎佢两巴， 系 就醒啦。 好嘢， 冇错， 靓女。 系啊，咁就呢个可以上碟，就系即系绿绿地、黄黄地，即系又有菜喺入边，又有膳食纤维，有麦皮，有燕麦奶， 就咁咋？ 系啊。好食，即系 冇啲嘢包下 pancake， 咁你要包噶嘛？或者你整啲嘢冇啊 ？pancake 你已经有晒菜，有晒嗰个五谷类喺入边嘅，唔包嗰包。 包嗰啲係個卷嚟㗎啦，所以我哋而家係個 pancake。 唔緊要啦，你食多啲啦。 即係你唔食啦。 我冇講過。你做乜使微氣啫？ 卡路里有幾多啊？ 個卡路里好低嘅啫，因為我哋 四十二， 四十二 人嘅份量啦，咁大約一人咧都係百幾二百卡路里咯。 OK， 咁所以係 OK 嘅。 多謝曬你啊！ 好，不如去飲茶，跟住去飲茶， 俾個印花，俾個印花，馬家姐， 係啊，今日有印花，好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解放军东部战区海军近日展开实兵实弹训练，检验舰艇编队协同作战水平。东部战区表示，包括护卫舰、宜春舰、温州舰和德阳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编队，模擬抵達訓練海區，發現不明海上目標，隨即拉響戰鬥警報，綜合運用雷達和光電系統跟蹤鎖定可疑目標，再由主炮發射炮彈成功摧毀目標，演練又模擬出現空中威脅，編隊各艦艇隨即調整航向，精準鎖定目標，迅速射擊，成功攔截。東部戰區說，今次訓練緊貼實戰要求，完成多型武器實彈射擊和航行補給等實戰化訓練，有效檢驗艦艇編隊立體攻防、協同打擊和特別情況處置能力。聯合醫院手術燈墮下事件，醫管局高級行政經理袁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事發後已經檢查同一型號共29支手術燈，發現當中12支部分螺絲鬆，已經停用有關手術燈，直至完成更換螺絲，並會加強巡查，每兩星期檢查一次有關手術燈。他說，出現螺絲鬆的12支手術燈來自4個聯網的不同醫院，其中聯合醫院涉及5支。他又說，大約有200多支手術燈來自同一供應商，涉及不同型號，預料今日會完成檢查。至於涉及其他供應商的手術燈，預料幾日內完成巡查。至於會否涉及人為或工程因素，醫管局說暫時看不到有特別情況，會從螺絲批次物料、維修保養等方向調查。公共醫療醫生協會會長凌霄智在一個電台節目形容，聯合醫院手術燈墮下事故無疑對員工或病人會構成危險。他指出，日常使用的機件在毫無先兆下出現這個情況，令人吃驚和詫異。他又說，急症室和專科門診小型手術室亦有使用同一型號手術燈，護士或麻醉助理在手術前會檢查手術燈等器材，如果發現有問題會叫停手術。凌霄智說，據他了解，並非基於移動有關手術燈而導致今次情況，他關注一旦手術期間發生同類情況會造成重大事故。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香港已經踏上全面復常的康莊大道，特區政府官員全面把握機會，積極出訪內地和海外，加強推廣香港獨特優勢，吸引多元人才和策略企業來港。陳國基在廣州出席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服務高質量發展大會，他在開幕儀式致辭時說，特區政府的各項措施推出以來反應熱烈，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至今已經收到超過10,000份申請，當中處理了8,000多份，90%成功獲批。他又說，國家今日開始在大灣區城市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新措施將便利大灣區內地人才南下到香港，為打通大灣區的人流注入新動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当身体去脱垂还有心境像全情感受闯下来松口气不需颤抖未了怨又下个掌手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在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洒脱时洒脱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心怎坚持终须停一次照地球，照亮全宇宙。垂低了额头，脚下云游。像你蝴蝶季节性追究，着了帐和一双双配偶，双手不沾有，方可拥有。这念头不想更想通透得不到想要仍然有所得到仍然丰厚更自由不考究怎么去走等抛不比较天边的承受走出了荆棘场，百亿回响，送得破四面墙。放大思想，一个人牵挂时牵挂，再放下时放下，心态随心意。要顺流要逆流也易只要能坚决时坚决在脆弱时脆弱很坚强的灯很坚持很光明一致这生人的灯开一时足以 片段人间我和小雨有个约定 阿王啊前面个医院正门嗰度落啊 哦好是啊是呢阿张生啊你想我听日几多点嚟接你啊 听日想想先啊听朝验完身下午等报告见医生。我想四点零五点啦验身呢啲好简单嘅啫冇事走得㗎啦。 好咁我听日四点半喺返呢度等你。 好好好。啊喂喂 喂 同我攞个手提电话返去俾秘书。 啊你唔要电话咩咁你点同其他人联络啊 呢、這个我做嘢嘅电话嚟㗎。我自己有一个电话不过号码冇咩人知嘅。哎同我攞返公司我入医院呢我等 check 咁我唔拎住啦呢个 ,ok? 哦知道咁我听日嚟接你。 嗯。我终于摆低我工作开始一年一次嘅验身。近几年公司发展得好快我感觉连唞气机会都冇。日日都有好多人要见。 好多嘢要倾，好多决定要做。本来我都觉得好正常嘅，直至有一日开下会，突然之间成个人晕咗，我先突然之间警觉，唔可以再系咁。跟住我就强迫自己放咗一个月假，然后每一年都验身一次，确保安心。好彩每次都我开心心咁入嚟，健健康咁离开。今次我都唔例外。24小时好快过咗啦，我完成晒所有验身，睇埋报告，冇事，正准备离开医院。过咗探病时间啦，走廊唔系太多人。我等紧 lift 嘅时候，听到一个小妹妹嘅声音，突然之间喺我身边响起，佢话： 叔叔。 哦，我拧转面见到一个七八岁嘅小妹妹，着住病人嘅衫，手上揸住个羽毛球拍，用好期待嘅眼神望住我。啊，咩事啊？ 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 可以，你想我帮咩？ 我头先咧将个羽毛球打咗上去个柜顶啊，我攞唔到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攞翻落嚟呀？ 好啊，好，喺边度啊？你带我，你带我，冇问题。当我帮佢执翻个羽毛球递俾佢嘅时候，我突然间谂起，咦，系咧，妹妹，头先边个同你一齐打，你唔叫佢执嘅？ 冇人啊。 冇人？ 嗯。 你刚才自己在玩緊咋？ 是啊，不过呢之前不是的。 之前是哪个跟你一起玩的？ 明明啦，他本来呢住在我隔离病房的。 哦，为什么今天他不跟你打 啊？他走了咯。 哦，出了院。 不是啊，护士姐姐说他上了天堂了。 听到他这样说，我心都震一震。是的，入来医院的人唔一定可以出院，就算小朋友都一样。 而家咧冇人陪我打羽毛球噶啦，所以咧我头先咪自己喺度练习开波咯。点知太大力，我打咗上个柜顶啊，我又执唔到，咪唯有揾人帮手咯。 哦，原来系咁，系咧，妹妹你叫咩名啊？ 我叫小鱼。 小鱼。意思就是一条鱼的鱼啊？ 是啊，我的同学呢个个都是这样叫我的。哦，因为呢我的全名呢叫做何小鱼，他们叫我叫我就叫我做小鱼啦。其实呢我都想做一条鱼仔的，起码呢可以健健康康，可以在海里面游来游去，不用成日都困住在医院啊。 咁啊是。你住了好耐啦？ 几个月啦。我由细到大咧，经常都要出入医院噶，都惯噶啦。妈咪话咧，我个心有啲事，所以咧咪要入嚟俾医生度睇下咯。 俾，哦，医生睇下啫，冇事嘅，好快可以出院噶啦。系咧，阿小鱼，你而家做啲咩？谂住有啲咩做啊？ 冇啊，头先咧我一个人打羽毛球啊嘛。 嗱，叔叔有啲肚饿，不如咁咧，我请你落山咧食啲嘢，好唔好啊？ 但系我仲想打羽毛球喎。 咁啊，不如咁啦，你唔好走廊打啦，一阵俾人话你啊。 啊， 欸，我记得下面有个花园仔啊，我哋落去打啦，打完之后餐咧食啲嘢，好唔好啊？ 你肯啊？ 点解咁讲啊？点解话我肯啊？ 因为咧，我成日都叫啲护士姐姐陪我去打羽毛球啊，佢哋个个都话好忙啊，冇人肯陪我啊。 咁佢哋真系翻紧工嘅，我唔系啊，我得闲噶，我陪你啊。 你唔使做嘢嘅咩？ 今日唔使，真系唔使。 好啊，咁我哋去打羽毛球啦。 好，咁行啦， 行啦， 诶，嗰边嗰边。点啊？饱唔饱啊？ 饱啊！ 饱啊！哇，你个样真系好饱啊！ 喂，红豆冰好大杯啊， 好甜啊！ 我几乎食唔晒啊！ 好啦好啦，咁啊，而家食完，我陪翻你上病房好唔好？ 叔叔啊，你听日仲会唔会嚟噶？我求下你啊，你嚟啊，你嚟陪我打羽毛球啊！ 我其实好想话俾佢听，公司日日好多人等紧我开会，如果我唔翻，唉，不过唔知点解。望住佢嘅眼神，我完全讲唔到说话。最后， 我听见自己同佢话好啦，咁我听日喺探病时间一段时间过嚟陪你打羽毛，好唔 好？好啊，好啊。嗯， 就系咁，跟住嗰个月，我日日都抽出时间嚟陪佢打羽毛球。每次佢见到我的时候，佢都好满足、好开心。不过令我担心嘅就系、是、小雨嘅病情好似越嚟越严重。后来佢终于话太攰起唔到身，亦都唔可以再同我打羽毛球。 请入嚟。 啊，得啦，夸，唔好意思，哎，我姓张嘅，有啲嘢好冒昧咁想揾你倾下。呢关于，因为我问啲护士，佢系由你 in charge 个 case 嘅，阿病人小鱼咧。 哦，你意思系何小鱼？ 系啊系啊系，因为我叫惯咗佢小鱼，冇错就系、是、何小鱼。 哦，我想问下你系佢嘅。 哦，我知道，算系朋友啩。是的， 咁你想问啲咩嘢？ 我想问下咧，因为小雨呢排咧好似好唔舒服，佢嘅病情其实而家到底发展成点？ 对唔住啊，张生，呢啲咧系病人嘅私隐，只有佢嘅屋企人咧，我哋先可以透露噶。 咁样，好啦，咁唔紧要啦。啊，系咧，多多哥，我可唔可以交低张支票俾你？你同我 keep 住先，好冇？ 50万。点解你会无啦啦俾张支票我呢？ 我想你用尽你嘅方法，几贵都好，用几多钱，咩仪器唔紧要，你话就得噶啦，医翻好佢。如果呢度唔够嘅，我随时可以再俾。得到哥，我心愿就系、是、我要见到小鱼健健康康行翻出去。 阿张生啊，其实我谂你有啲嘢唔系好明白啊。何小鱼嘅病情。不是只靠钱就可以解决得到 的。 你意思 详细的病情我就不说了，但我只可以告诉你，他家人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现在我们只是等最后那天的来临，没什么可以做到的了。不好意思啊，张生，你收回张支票。 我唔记得住嗰日，我系点样行翻出去？我只系记得我一路行，忍唔住眼泪流咗落嚟。做咗咁多年人喺呢个生意做咗咁耐，一向喺我眼中冇嘢系钱搞唔掂，只系撑在用几多嘅啫。但系而家我终于知道，人嘅健康就系钱买唔到。今日我推晒所有嘅约会，专登买咗一杯小鱼最中意嘅红豆冰，静鸡鸡拎上去病房俾佢。话静鸡鸡，因为呢几日其实佢唔食得嘢。喺走廊行下行下，突然间撞见上次嗰个医生，佢截住我用好凝重嘅神色话： 你嚟揾何小鱼啊？ 系啊，我一路讲一路收埋嗰杯红豆冰喺后边。 不好意思啊，张生，他昨晚走了。 我突然感到有些天旋地转，手上的红豆冰啪一声跌落地，倒泻晒。 节哀顺变啦。啊，不过他交低了一封信给你，你去那边问姑娘啦。 接个护士交给我一封信。我手阵阵咁拆开咗，见到一啲小朋友嘅字迹，写住以下嘅内容： 叔叔，呢一封信可能系我最后一次同你讲嘢啦。呢几日好辛苦啊，爸爸妈妈见亲我都喊。我谂可能因为我就快要上天堂啦。不过唔紧要噶，你千祈唔好喊啊。长期咧要住喺医院，真系好辛苦、好闷噶。我谂住喺天堂会开心啲啩。啊，其实咧好想问你一样嘢啊，你系咪天使嚟噶？点解我会咁讲？系因为自从我嘅好朋友明明走咗之后，我真系觉得好伤心啊！我同上帝讲：上帝啊，求你派一个天使嚟陪我啦！我每日一个人喺医院真系好闷噶。我祈祷完之后，第二日就喺医院嘅走廊度撞到你啦。你对我好好啊，又陪我打羽毛球啊，又请我食红豆冰啦。我想你一定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啊。我现在走了，不如你继续去帮其他的人啦。医院里面有很多需要人照顾的小朋友的。希望你都好像帮我这样继续去帮他们啦。最后好想跟你讲一声多谢你啊。拜拜啦。小雨 看完之后，我的眼泪浸湿了张纸，不过也有少少开心，起码这段日子陪着他是我一生人最有意思的时间。我答应你，我会继续帮一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是我和你的约定，我们将来天堂再见。 这夜难静处，独看天矮星，每夜繁星不见，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盲人怎么脚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月星闪照，每夜常在。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漫长夜，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怎么却不会永久，但愿留下时光辉，像星闪照，漆黑漫 马小强，风骚快活人。